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九月二号星期一开学日，小张仲喺度啦。早晨，早晨，各位台仔加油！ 各位朋友，祝你哋学业进步，我系锐仔。 希望咁多位同学仔有新书包、新校服。新嘅书本，大家就努力啲读书啦。我系小杨杨， 你未瞓醒？ 我系马小强，你哋噏晒咁，我噏咩好呢？ 你咪就噏你自己个名咯，开学啦， 齐晒啦，班齐学啦。 真系，各位无论翻紧学或者系煮紧饭或者喺屋企做紧家务或者行街翻紧工都好啦，一齐听住呢个三小时嘅节目叫做《风骚浮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今日都系天气炎热有骤雨，跟酷热有雷暴啊！我哋有华仔嘅呢一首《我恨我痴心》。 真系多谢你嘅手，我系我先生，开始我哋风骚浮人啦。咁啊，过呢个周末咧，天公造美啊，因为咧呢个临翻学之前咧，应该大家咧都有唔错嘅天气咧，可以系玩埋呢个周末嘅吓，咪、玩得开心啦。不过嚟嘅呢个周末就唔知道啦，因为呢个摩羯咧，就据闻咧个路径咧就行下行下近啲，咁啊留意住嗰啲天气嘅变化。 唔使惊，冇事。 好。 又咁 又想打風唔使翻， 又咁講喎。今個禮拜六又唔係完全咁好天，因為咧星期六嘅時間咧，我哋咗個朋友咧，終於可以去呢個掌南嘅。呢、這個係咪叫大橋啊？最單車勁，我踩單車， 哦、 因為我成日都想去踩單車， 哦、 但係咧就成日都、因為太遠啦，我自己住葵青區嗰邊啊嘛，咁、所以咧就終於揾人陪我去踩啦。咁但係踩下咧落雨、我哋都避雨避咗成20分鐘先可以再繼續我哋嘅行程。 好浪漫啊！ 男仔嚟嘅， 你都佢 都可以啊， 都可以好浪漫㗎。 好膚淺啊佢， 係啊， 係我都好膚淺嘅，多多喺馬老師身上， 好大雨啊， 係 咪好大？ 都大啊，我覺得。 咁咧避雨嘅時候，大家可以傾下偈個，好浪漫㗎。 担咩把遮？ 冇啊！我哋喺嗰啲 桥底嗰度啊， 系啊，嗰度 仲浪漫，湿湿地，哇正啊！ 原来呢啲眼上啲， 所以睇你湿晒嘅啫， 抹一抹啲水， 系啊，可以休息一阵，睇下风景几好啊！ 我觉得好正。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喺呢一个嗰啲围住圈跑嘅嗰啲叫咩啊？ 运动场，你未瞓醒啊？你 我未瞓醒，因为我仲喺度谂紧好多嘢，因为我脑里面处理紧好多嘢，你知噶啦。好啦，咁因为咧就系喺个运动场嗰度咧跑跑下，突然之间咧，砰！狂风暴。暴雨啊， 好浪漫啊， 好浪漫、浪漫在乜嘢呢？所有喺运动场嘅人嘅话，都系喺嗰个冬菇亭，我就喺度等佢雨停，因为嗰就 系 佢即系行雷闪电啊。跟住大家係你全部都唔識噶，你眼望我眼，大家喺度傾偈，幾開心啊！ 個個都好運動嘅， 跟住到好天啊，好翻天啊，跟住好 咩咩， 你聽日仲嚟唔嚟啊？咁啊，梗係唔嚟啦，傻仔！ 一次嘅偶遇，就由大雨促成，係咪？即係你身 係 咁。 如果唔係咁，你從來都唔知道究竟同你一齊跑步嗰啲人係咩人咯。我都好好啊，我寫咗個故仔，因為咁樣係 咩？係 正， 係啊，攞嚟做騙人噶， 寫咗啦，係啊，出咗街添啦。 不過人生好多時咧。就是这个小小的突然来的幸福感觉。今天有一篇调查，他说香港中学生的幸福感，你知不知道有低、中、高、 超 低。 不需要太悲观的。低的是 16.几%。其实57%咧係叫中，咁當然高嘅就都唔係好多啦。但係比我想象中都 OK 啦。 個基數多唔多啊？即係譬如係有幾多人進集？我2000個咁得啦， 2000個 OK 啦，係啦，係啦。我最弊嘅就60個裡面嘅話，有10個覺得好開心咁樣， 係啦， 就冇咩參考價值。 1600個對唔住，一間就1600個學生。 好， 咁最多 過千都 OK 噶啦。 最多不滿嘅咧係學業。嗱呢個我都覺得正常嘅，咁你讀書學生梗係會比較關心自己學業啦。但係其次係咩？知唔知啊？ 爱情、 校规、 脑、 校服， 唔系 娱乐、 家庭、 外貌、 外貌 ，即系觉得自己个样可能不及人啦，身形唔够人高啦，或者唔够人咁苗条啦，等等啦，咁其实 都好正常啊，中学生系嘛？ 会唔会你读书嘅时候会唔会好关心，即系或者觉得自己身形啊、外形啊、样会烦到你？ 我冇，因为我唔系 sell 呢啲嘅。 嗯， 我唔系 sell 靓， 即系好早知道自己唔 sell， 好早已经知道唔系 sell， 系 sell 性格。嗯， 我都冇，因为我系 sell 读书啊嗰阵时。 你使咩啊？ 你 唔系啊？嗰时我未长高噶嘛，嗰阵时 美貌与智慧并重。 你嗰阵时几高啊？ 你冇资格讲啊！到你， 我中一， 我最有资格。 冇错，系咪先？你有咩资格啫？你全部都系细二零度， 你点会担得外形？ 天花板嗰啲个样又够，个高又够，仲读书又叻。 嗰阵时未发育。 啊，收声啊！你到你， 我系好。好悲哀噶， 做咩事啊？ 因为你系咩都系裸底橙啊嘛， 样又唔靓啦， 读书又唔叻啦， 系啦， 个人又渣啦。 就算连啲头发，我都个老天真系对我唔好。 你系天生黏噶， 家姐都好浓密噶，你睇我呢啲薄到薄依依似我。 但系你读书嘅时候同而家应该唔同啫，即系个发量啊， 都系一样，差唔多。总之就系稀少啦。 哦，你小学都系呢个发型 啊？咁留长头发又 我细个已经地中海啦， 唔系咯？咪小学呢个发 型几好啊？ 一个好吸引。 呢 啊， 你唔系 sell 內涵嘅咩，馬老師？你唔係 我唔係 sell 內涵噶， 小學 sell 小學未有內涵 ，sell 屎噶。 你唔係 sell 呢個畫畫同埋 sell 呢個 sell 屎啊，唔好錯 文字嘅咩？ 喂，屎嚟噶，唔明啊！你咁屎噶，即系你好渣啊！ 因为佢有个 sales， 我 sales 渣 系啦。OK，OK， 系啊，即系原来咧细个嘅时候咧，每个人担心嘅都唔同嘅咁咯。 咁你咧？ 我细个啊。 秒高 度啦，实系啦，冇女仔中意啦，唔讲嘢啦， 系啊，冇错， 得啦，冇嘢啦。 咩啊？你做我发言人嚟？ 唔系啊？ 咁系咪啊？咁系咪？嗰样我哋唔知噶咧。 愿闻其详。 嗱，嗰样我哋唔知。 内向啦， 系 冇咩出声啦， 咪咯，咪头先讲嘅咯， 又唔参与人哋嗰啲运动咧， 咪系咯，咪系咯，系咯，坐埋边啊嘛，好怕丑啊嘛， 系好怕丑嘅你咁， 咩都唔去参加啊嘛， 咩都唔去参加， 系咯。 系啊， 点解又唔会主动去参加啲课外活动啊？同啲 自卑咯，佢觉得佢自己 咁怕丑仔啊， 怕丑仔啊， 咁咧越系咁就越系 关心下佢啦， 出击噶嘛， 唔系啦，但而家系咯， 话佢怕丑仔， 怕丑仔又点会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就唔系叫怕丑仔 咯。 但你会唔会有时你会觉得啊，如果我继续咁样落去咧，我就会咁。 如果我识得咁谂，我就唔系我而家啦，我就 而家都唔系好差啫。 后来佢出嚟社会做事咧，就将。怕走仔呢三个字搣晒啦！ 我要将我以前冇嘅全部要追翻晒翻嚟， 十倍奉还，我叫做进取章。 冇错，广播道杀手， 梗系唔系啦。 原来系咁样嚟嘅，我终于拎到个关系啦， 好犀利！ 我话俾你听， 以前 冇嘅，唔代表我而家冇。 系啊， 中国人嘅说话叫三岁定发财，系真系嘅。你谂翻自己细个啦， 我真系谂唔到你细个嘅时候几怕丑。 点解？ 因为我真系唔觉得你系， 我都觉得 系啦，我都唔觉得系。 即系你觉得我唔怕丑， 其实你系唔怕丑嘅， 你唔知丑添。 唔系，你系扮自己怕丑啫。其实你系唔怕丑嘅， 系 啦。 小玲啊，你话啦， 我都觉得你系唔怕丑嘅。 我睇住先， 因为佢话，其实三岁定八十，咁你而家都咁吓出口成文， 系啊？点会啫？嗬，咪咯。你就做呢一行，你有乜可能怕丑啊？ 佢啊，净系一个网上情，已经迷到万千嘅 评论。冇错，虽然佢揾到一啲非常之好嘅文章，但系呢一啲文章都能够代表到就我唔怕丑嘅一面。岂有此理！ 如果你爱一个人，点解你唔珍惜机会同佢讲一声我爱你？ 不如今日你读啊，你都几有 好啊！你揾到啲篇文章嚟俾我啊， 好， 你俾咗我嚟读啊， 好嘛？ 你扮佢读。 好嗱， 我第一日 讲，你唔读正衰仔， 放心，我一定会读。 喂，嗱， 你先定系嘛？ 我先。 好，喂， 我开个头先。 讲翻啲有养分嘅嘢吓，嗱，咁啊， 头先嗰啲冇嘅， 完全冇嘅， 死， 头先嗰啲完全 开心咪得咯， 开心咪得咯。喂，嗱，其实咧，嗱，幸福感，你觉得咩叫幸福感啊？就系你感觉上。呢個呢一刻嘅你 好開心， 好開心，好幸福， 冇壓力。 咁咧有一啲嘅專家就講，做四樣嘢咧係會得到幸福感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覺得有激情、有動力嘅事，每一個人都唔同。有啲人中意游水，譬如你今日游水啦；有啲人中意打波，有啲人中意食嘢，有啲人中意睇戲。總之做一樣你中意做嘅嘢，你做得到啦。嗰一日你能夠去做一樣你中意嘅，係會帶嚟幸福感嘅。 你尋日幸唔幸福啊？激情加动力 你点知佢琴日有做啊？ 有啲咩？ 我问佢， 有啲咩系？举个例，有啲咩有激情又有动力？ 诶，你头先游水都系噶， 系啊， 你系啊， 我有， 你系咯，游水，好多嘢喎，其实 我连续两日去做 gym， 好开心，系见到好多令我好开心，有好多令我好开心嘅人。 咁唔好再喺直播室做啦，做得太多啦， 做两下我去斟水饮，系啊，见到有附近咦？目標出現喎，飲水 係啊，冇錯，聽日再嚟。 喂，第二樣嘢就係令我哋能夠產生一種行愉悅感嘅叫腦內啡啊，咖啡個啡。咁會點樣去做到呢？就係原來咧係你運動之後帶嚟嗰種半痛苦半愉快嘅，你明唔明我種感覺？即係肌肉 成日都有 痛地肌肉，但係又開心， 但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做定期嘅運動就可以啦。第三， 咁你咪冇咯你？ 我冇啊， 係啊，你就飲咖啡，你冇腦內啡。你唔好以为饮嗰啲咖啡其实系脑内啡， 原来冇 啊！啲嘢喺个脑度， 脑外啡嚟嗰啲， 脑嘢啡嗰啲叫。第三样叫爱嘅激素啊，即系话咧，其实你同人哋发生啲感情啦，能够亲情感，即系总之所有 emotional 嘅嘢都可以带嚟幸福感嘅。 爱，为你话你带嚟幸福感。 爱吓，亲情、朋友嘅都可以嘅，来自爱人啊、朋友嘅一啲嘅问候啊、爱人嘅拥抱都可以对抗抑郁症嘅。有冇拥抱啊？ 有冇拥抱啊？ 擁抱真係有用 喎。冇啦，今朝早摸一摸馬克思手仔就，你唔好掂我啊！我好似殺咗人咁啊！ 對唔住，如果你咁樣講起愛嘅話，咁唔係代表啊，就係話你會覺得俾佢呢一種，佢唔係覺得係愛就唔係噶咯喎，就唔係幸福感噶咯喎。即是話唔係代表嘅就係我要去拖你手嘅話咧，就可以俾到幸福感你咯。都要對方中意你先得，啱唔啱啊？ 原來你唔中意我噶， 你嘅先知啊。 其實我中意邊個你真係唔知嘅，真係 冇嘢啦。 我一直都以為你係中意我噶嘛，老師。 啊，最後一種叫血清素，血清素咧係情緒嘅調節劑。咁啊，點樣有嘅咧？就係話咧，我哋能夠控制到一啲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即係好多嘢係受我哋自己控制。把握到自己嘅，譬如我能够教我时间表，或者我今日想做啲咩，我做到，即系能够生活喺我控制里边咧，就有呢一种嘅快乐感觉啦。但系有啲人唔系咁啊，譬如佢唔想做呢一样嘢，但系都要做，我唔想翻工又要翻，唔想翻去又要翻，嗰啲咧就另外一种啦，即系会令到你产生不幸福感觉，即系逼自己要做一啲唔想做嘅嘢咁啦。咁大家一定有血清素啦，日日咁想听风骚快活都可以听得到，系咪先嗱？拍手， 要咁样讲嘢噶， 网上情。我既然讲 你 真名，我既然讲你真名， 你 send 俾我哋网上情， 网上情马小强 李丽蕊， 系啊，今日我哋合璧， 好 双剑合璧，我哋猜边个先边个 ，OK OK， 喂好啦，晒喺度几蚊，上你湿度73%，今日一样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同埋一阵间十一点系会咩啊？ 古古啊，学古文， 题目 今日讲开学， 哇正，几得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20届三中全会早前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體專訪的時候說，國家對香港有要求，反映中央認同特區在金融、航運和貿易等領域具有優勢，香港必須加以善用，發揚光大，做大做強。李家超說，政府正與內地當局商討增加人民幣產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政府亦都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期望代幣化交易和資產管理之後，可以推廣更多貿易方面的應用。李家超又說，政府除了確保歐美市場的貿易關係蓬勃發展，亦都重點發展東盟和中東市場，同時關注中亞和非洲的合作機會。他指出，對這些國家而言，香港是進入內地市場的機遇。天文台表示會考慮在明天下午至晚上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說，在過去幾個鐘，熱帶氣旋摩羯移向呂宋北部和有所增強。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摩羯會在明天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隨後會靠近華南沿岸，較大機會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並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在明天下午至晚上發出一號戒備信號，會不會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需要視乎摩羯的強度、環流大小和與香港的距離。受其影響，廣東沿岸本週後期天氣會轉壞，風勢會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湧浪。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氣預報。教育局邀請全港公營學校及直資學校參加 4RS 精神健康約章，由新學年起貫徹執行約章內各項推廣學生精神健康的措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截至七月，已经有420多间学校参与约章。佢得悉个别学校有自己嘅计划支援学生精神健康，相信整合之后会有越嚟越多学校参与当局嘅约章。对于有初小学生缺课2年几，教育局未有发出具法律效力嘅入学令。 蔡若蓮話：一直有就呢宗個案與家長保持溝通，並六次發出勸喻信，強調局方非常關注事件，亦都透過探訪、溝通同埋與不同專業界別合作，希望協助學童盡快穩定返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风势颇大，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5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4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40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2，跌2.9；腾讯控股379.2，跌2.8。阿里巴巴80.25，跌1.2，恒生中国企业64.04，跌1.1，工商银行4.37，跌1.2，美团117.6，跌6毫，建设银行5.42，跌1毫，太古地产14.64，系升2.6，中国平安36.95，跌4.5，友邦保险54.65，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8，日元146.11，瑞士法郎0.851，加元1.351，人民幣7.11，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05，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38709點，升62點，港金報2318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3美元，卖出24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较早前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而家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取消。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海滩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27号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京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娟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的人气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的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来的压力，他们的感情又受不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二三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7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十点搭巴 天啦，我准备紧网上情啊，唔好嘈我。 系呢度啦， 大家分工合作紧啊， 各位朋友，今日网上情有一个特别嘉宾客串版，一阵间记得剧系啦，冇错啦。 梁咪咪，你担唔担心我哋做得好过你？ 我担心，我担心。跟住不如就由你做啦，以后每一日。我点解成日想讲你个名？ 系唔系衰咧？ 边个讲你个名？ 自己自掘。 马少强， 唔系 真名， 即系佢又想褪大啊！ 系啊，你佢。佢嗰個9700啊，喂，人同人咧，有時一啲嘅感覺關係啊，好 delicate 嘅，好脆弱嘅。咁咧喺有個討論區咧，即係個女仔，佢每日帶便當翻公司食嘅。好啦，每次又帶翻嚟咧，例如咧，阿鋭鋭咁啊帶翻嚟啦，呢個小羊羊咧，成日都話咧，小羊羊都話。 佢驚嘅，網上情 好正喎，好健康喎。 係， 首先你對於呢啲嘅評語，你會點睇啊？即係人哋讚你，咦？即係你 信一半， 便當翻嚟， 你信一半啊？ 我真係信一半， 我信三成咋？ 嚇，都死啊！係啊， 信三成都死啊！ 係，尤其是係一齊做嘢。 咁呢個人咧就好有同事心嘅，覺得咦？阿小羊羊咁中意我便當， 我整多個俾佢啦， 整多個俾佢啦， 我又唔好意思。拒絕啦，系咪啊？ 好啦，咁啊，於是整咗俾佢啦。surprise， 我今日整埋俾你啊，嗱咁样，咁女方都系好开心个样啦。 系， 好啦，跟住 攞翻钱， 日日都整。 唔系，跟住咧，佢唔觉意俾佢望到，佢倒咗佢。 哇！ 於是佢就问大家咯，我其实真系好嬲，但我应唔应该问翻佢点解要倒我个便当咧？ 我会啊， 你会唔会问翻啊？ 我会啊，点解唔会啊？ 系啦， 同事啫嘛， 发生咩事啊？ 佢系边位啊？ 但問咗會唔會好僵咧？ 好 hurt 咧？ 睇下你點問咯。喂，乜你咁衰啊？你如果同佢 friend 嗱，你試下 炸炸掘一個垃圾桶。 我係整嗰個，我係整嗰個。你做咩要倒曬我整俾你啲便當啊？ 誒，唔係啊，唔好意思啊，頭先我唔小心咋。 你唔小心行埋垃圾桶， 我 唔小心攞个 垃圾桶盖， 唔小心倒咗落去， 唔小心倒咗落去啊！ 咁都 我呢个闲人，你冇多 咁。咁我听日再整俾你，你要食噶咯喎。 系啊， 好啊， 你日日都要食啊， 日日都要食噶咯喎。 其实 你啦， 如果咧你忙就可以唔使整噶， 咁咪得咯，咁咪得咯，搞清楚嘅咪 OK 咯。 唔系， 咁 我 都唔好意思啫。 我都想分享，我因为我都试过，嗱，我试过咩咧？我细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咁有个女同学咧就好好心嘅，就唔知佢自己啱啱学咗整一啲甜品，即係類似啲棉花糖咁樣，咁但係又會溶溶地咁樣，咁但係嗰時仲要夏天，咁佢又喺屋企拎過嚟學校咁啊，少少一齊派啦，咁但係派嘅時候咧，咁佢又～ 怼埋嚟，喂 Brian 你食唔食？咁我係为咗呢一个礼貌上啦，係咪唔想佢唔开心啊，或者想支持佢嘅。咁、我想哎都几好喎、啊、你整啲嘢食，咁我话试一粒先。咁包口罩嘅时候嗯好食啊咁。但其实呢因为我肠胃包都唔好㗎嘛。同埋又嗰阵味呢我 feel 到好似有少少。 便便地味。 便便地啦。咁但我又冇当面同佢讲同埋好唔好食。咁我记得话好食啦，你要继续努力啊，继续整多啲好嘅嘢食俾大家食。但我转个头呢我走咗去男厕、我就吐咗出嚟啦。 係 啦。即係我因为我明白即係有时候可能。 佢自家行出嚟你做乜吐。 咁佢又冇。 佢一路装住你㗎啦。 基于大家嗰个礼貌嘅文化。 呢个我大家都会咁。我好食好食。跟住我就倒咗佢，其實佢唔想 hurt 你咯。 係啦，但你倒都倒遠啲啦。 係啊，我都覺得係，係唔識做咯。 我可能會選擇唔出聲咯，同埋我會以後唔再煮俾佢食咯。即係因為原來發覺原來佢唔係好中意食我煮嘅，不過啲人咧睇即係佢因為佢張相個便當影埋擺上去，啲人一睇話：哇，我都唔會食啊咁樣，因為睇落去咧就係啲顏色灰灰暗暗啊，同埋一啲睇落唔係好吸引嘅賣相，食物都要賣相噶嘛，係咪啊？色香味啊嘛，即係覺得個樣睇落已經唔好食，所以啲人話：哇，我諗我都唔會食咯咁樣咯，係啊。所以但係佢又好， 喺旁邊可講嘅嘢就唔需要理嘅，但我只係會覺得，就除非你會覺得唔好意思，會唔會係擔心嗰個女仔系对自己有意思啊？ 你会唔会啊？你嗰次 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有分别咯，即系咁样有分别咯。 即 系 佢因为中意你而整俾你， 系啦，佢中意你先至整俾你。咁你会觉得就哇，我咁样嘅话，好似系拒绝咗佢嘅爱，就唔系拒绝佢食物咁简单咯。咁样就多重唔好意思咯。 因为男仔如果想接受佢嘅爱，系会夹硬食噶嘛，系嘛？ 但系如果个男仔唔接受佢爱，系应该更加当面拒绝。 我同意啊， 或者用一个咁啊不如我今日都食饱咗，或者约边个食饭，不如我帮你将个饭盒请阿马老师食啊，咁啊，即系婉转地婉拒咗。 哇，好衰啊你， 咁或者马老师，或者你问佢先，唔想食咧，或者真系好难食。 我食饱啦， 边方面 啊？总之我食饱， 方方面面都食饱啦， 冇胃口。咁点啊？ 系咯，所以我真系觉得冇嘢噶。睇下先啊，如果系我嘅话，有一个人睇到我煮翻嚟嘅嘢话好食，我会去煮俾佢啊。我觉得我或多或少我都应该会对佢有啲好感 嘅。系咪？即系唔系人都整噶啦？ 唔会系人都整咯。 梗系啦。 所以你先至会觉得拒绝佢好似唔好意思。但如果即系一般人嘅话，我觉得我拒绝你，譬如我同阿小强好朋友咁先算啦。我带翻嚟俾你嘅话，你唔食 我， 我谂你会直接讲咯。你会直接同我讲系咪啊？ 阿 Joy 我唔食。 佢就會直接同我講嘅啫， 係啊， 因為有時都會請我食三文治，唔 直接直接咁樣唔食咯， 一啲都唔 hurt 啦，係啊， 咁你唔想食咪唔想食咯， 係啊， 同埋 唔需要呃你， 又還原基本部嗰個女同事，又唔需要太過對。 自己 身邊嘅同事嘅一啲 comment 太過在意，即係可能人哋話：喂，幾好喎，寫得幾好，畫得幾好喎，啲畫咁樣，其實可能都係，可能係 一石二鳥嘅你講嘅説話， 話中話中有話，呢個例子嚟嘅咋，中有時又喂幾好喎，唔錯，咁我覺得都係客套説話啫，又唔需要咁認真。 喂，我其實真係想知佢個兜飯係咪真係唔好食啊？ 睇落係真係好。灰灰暗暗咁咯， 唔係啊！咁如果你係個兜飯，根本望落去嘅話，根本都個賣相唔好嘅。 你 當日就唔好同人哋講話，你兜嘢好似望落去好似幾好食啦。 咩叫客套説話？客套説話有時就係， 但係好多時候就係言者無心， 我直情都唔提添啊。 係啊， 有乜好提啫？ 所以你又唔好怪人喎，係咪？ 嗱，類似咁樣，即係好奇怪嘅樣貌咯。 係咩嚟噶？哦，冇乜嘢咯，系咪？ 正常一 盒 饭咯， 系啊，冇乜特别咯。 话佢加嗰啲叫咩麦汁啊？麦汁炒嘅， 似系嗰啲 食嗰啲饭， 嗰啲红醋米系嘛？系咪类似红醋米啊？ 系， 唔知啊， 即系呢啲咧。 唔系佢如果唔啱佢胃口就唔好食啦。 对唔住，如果你睇住呢一兜饭嘅话，有一个人讲我，喂，你兜嘢望落去好似几好食，会唔会其实系反话啊？系咪啊？ 系嘅， 反话嚟嘅，你兜嘢都好似几好食啊？ 系嘅， 你有冇听清楚人哋嘅语气啊？跟住你又再煮俾人食，跟住又话人哋倒。 OK 嗱，我依家食紧啦。 我而家唔帮个女仔。 你见到？咁你讲啊？ 哇！你兜嘢，哇！但系会，好似几好食咁啊！ 世界上好多虚伪嘅人，翻嚟我哋用真心同你说出心里边嘅说话。留意今日 嘅网上情， 冇错，劲啊！ 我哋有嘉宾马小强、李小睿。 Closing down the town. 经历悲欢离合，看透人间世情。网上情特别版主持马小强、李丽蕊。 人生本过客，何必惹尘埃？谁嘅人生都唔容易，追求嘅过程从来都系需要千回百转嘅磨练。即使系再风光嘅人，背后都有寒苦苦楚；即使系再幸福嘅人，内心都有无奈同埋难处。所以人啊，其实都唔需要有太多嘅东西，只要健康咁活着，真诚嘅爱住，亦都不失为一种富有。 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平平淡淡，无论苦甜，要嘅系一种知足。工作本来就应该系辛苦嘅，无论成败，为嘅系一种生存。家庭本来就应该老老少少，一家大小，要嘅系一种和睦。趁住我哋都仲系活着，请好好珍惜身边嘅人同埋事。 人生一辈子真系好短暂，有几多人话一辈子唔分开，但系转身就成为陌路；又有几多人话做一辈子嘅朋友，但系转身就成为咗最熟悉嘅陌生人。所以，并唔系所有嘅相识都能够地久天长，亦都唔系所有嘅情谊都能够地老天荒。 人生一辈子真系好短暂，多少人说好咗一辈子唔分开，可惜转身就成为陌路；而有几多人讲过做一辈子嘅朋友，可惜转身就成为最熟悉嘅陌生人。所以，并唔系所有相识都能够天长地久，亦唔系所有嘅情谊都能够地老天荒。 呢一段已经讲过啦。我哋进 步，我都奇怪点解 呢个好离。好多时候，好多人唔系我哋不尽心而留，而系留得住嘅唔用你花心思去挽留，留唔住嘅就算你点样心情嘅乞求，好多时候有好多事唔系我哋不尽力而为，而系属于你嘅系唔需要千方百计去争取，唔系你嘅唔需要你去纠结，又或者无缘嘅。继续红尘相伴，就选择放下啦，俾自己同埋对方留一段美好嘅回忆同埋前进嘅空间。 时间系最清晰嘅答案，唔会疏忽咗边个嘅真挚，亦都唔会饶恕边个嘅诡计。老天爷系最公平嘅主宰，唔会亏待边个嘅付出，亦都唔会偏爱边个嘅懒惰。仔细谂谂呢个世间所有嘅一切。都冇天长地久、长久不灭嘅。既然系咁，又何必为一啲人、一啲事而烦恼呢？ 有啲人终究就系走住就散，又成为咗我哋生命中嘅过客。有啲爱过嘅人，仲有一啲恨过嘅人，都只会装一点我哋原本系苍白嘅人生。感谢曾经喺我哋生命之中出现过嘅人，请你学会放下，一切顺其自然。老天自有安排，好好珍惜眼前，好好珍惜缘分。读过嘅嗰啲嘢就唔好再读啦。 其实 咁样先至系我哋一生回忆嘅资本。 真系唔系我错，佢 cap 咗同一幅图。 嗰个咧系因为 cap 咗图，但系佢中间有啲冇咗，我俾多一次。 我会原谅你，我会好咁珍惜你。多谢。 人生有时就会重复自己嘅步伐，系咪啊？冇错，我哋琴日做过嘅嘢，今日都会做。去完厕所，听日都仲会去厕所。 今日食完早餐，听日都会食早餐。 冇错，所以系。 所以马老师，我支持你。 冇错，嚟唔紧要。 你听日都可以读翻呢篇嘅。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落，震荡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只说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众人啊。默中情祸患，快乐多过失人，敢想敢心敢说每。 色，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受，抬头人自傲， 多谢今日两位客串嘉宾，包括有李丽月同马小强。跟住咧，佢哋每一日咧就读出呢个网上情。 喂，我收到啲 invitation 啊， 咩 invitation 啊？ 想我讲网上情咯，去机构嗰度。 咩啊？ 冇嘢， 乜嘢？ 即系有人邀请佢，讲 人读得好， 系、啊、人生重复的乐趣，系、啊、咁、啊、样。 我推咗啦，我仲要重复推一次。 推兩次， 係， 即係、okay, 見到你嘅誠意， okay, okay. 你推嘅誠意， 冇錯冇錯冇錯。好，咪嗱，咁跟住翻嚟咧，就有我哋嘅估下估下， 今日講乜嘢？ 開學啦， 係 啊，呢、這個叫入學禮。其實我之前講過一次嘅， 梗係啦， 你哋完全唔記得曬， 完全唔記得啦，記住咩？ 當然啦，冇錯，我咁話， 你都唔記得啦。我嗰頭講完之後，你又再重複一次， 係 我學你啫， 開唔開心啊？ 開心啊！ 食得嘢， 你開心咪得啦。 即係其實佢讀嗰陣你冇聽到啦， 其實佢係特登嘅， 佢唔係特登，唔係 唔係 特登，人識佢咩？佢都唔愛你，你唔好同佢講嘢。 冇咁啦，馬老師， 一家人散。 我知道你會回心轉意㗎， 有機會嘅， 會回心轉意， 有機會有機會。 好啦好啦，我哋聽新聞先嚇，跟住翻嚟就有呢個估啊估啊學古文。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逢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哇乖，今日个个读我都好精神啊！ 第一堂啊嘛， 系啊，开学嘛， 谨记读书还读书，唔好读重复嘅嘢。 唔好读咩啊？ 重复嘅嘢， 重复嘅嘢， 知唔知？ 咁要留班我都冇办法噶。 系啊， 咁你都要再读多啲 啊。你知唔知古时有冇留班？ 有， 我估有 班，我估冇。 我估有， 有留班， 有留班， 有留班。我一阵解释俾大家听。 好啊。 喂，人生咧，以前古时咧有人生四大礼，入学礼其中一个，所谓入学礼即系细路仔读书。 系。 咁跟住有三礼系咩礼？ 成人礼。 嗯，啱。 葬礼。 啱。 婚礼。 啱。啱曬喎呢個， 好嘢哇！ 好嘢好嘢， 嗰啲禮啦， 系啊， 仲有李麗瑞，你咪禮，你咪禮我，你唔好再禮我，你咪禮。食咗咩？你今次食 呢后 食咗 咗，你今日食中晒啲嘢，跟住就黐线。 你系咪食咗橙啊？咁 千祈唔好咁样。 你要留班啊你。 我食咗阿马老师 sell 嘅嘢， 食咗佢个便当， 食咗佢个便当。 啊， 老师嚟，继续， 冇拗头啊！ 马老师，我第一堂咋，精神精神， 系啊，快啲啊！ 你做乜嘢？你唔好再，真系唔好搣我。OK， 好。 喂，入学礼咧好紧要，因为咧即系一日为师，就终生都系师噶啦。咁我哋入学礼第一个咧就系做咩啊？ 改名。 唔系 食红鸡蛋， 唔系 做乜嘢啊？你讲啲学生应该做咩定老师应该做咩？ 扎辫 入学礼嘅时候啊，要拜师啊，先至 要拜 师礼。 哦， 系 啊， 装啊， 装啊， 先系拜， 都未死。 咁点拜啊？ 先拜孔子先， 系啦， 双膝跪地，九叩首，叩完啦孔子啦，跟住又拜老师咯，三叩首啫， 哇， 唔使装香， 咪就系咯，我都唔好立乱装香啊，因为都未， 唔好装香啊，一字排开咁啊，几个学生， 老师啊， 今日 上嚟 拜你啊， 老师老师老师，我想问一样嘢啊，就系你上个礼拜姨姨介绍你嗰啲咳药，好似冇乜用， 嗰个着中医袍，中医袍嗰个姨姨咧，系啊。 你唔好立亂就揾嗰啲著嗰啲白色衫嗰啲醫啦，立亂介紹啲嘢俾你冇用嘅，又咳翻。 其實學本來好翻， 我唔覺得你係咯。 一翻嚟就又 你好咗一日啫嘛， 好咗 一日啫嘛，跟住第日開始又咳咯。 係 啊， 係啊，因為我啲藥搞到我好頭痛啊，260粒都除唔盡30。 唔係就係話你未食完之後，我已經好翻咯。你隔離嗰個同你講噶嘛？係 啊，你知唔知？ 你點解唔俾心機啫？你中意食啊嘛。 好啦，繼續。拜完之后咧，跟住点啊？三叩首， 三叩首之后，跟住咪起身咯。饮饮嘢，饮嘢。 学生就送嘢俾老师。 哦， 送笔， 通常送咩？ 毛笔、 绿礼同埋束修。 束修啊？即系束 绿礼？唔系绿礼先，绿礼系乜嘢？ 鸡蛋系咪呢啲啊？即系农作物嗰啲鸡蛋啊、米啊。 鸡有冇鸡？ 鸡蛋有冇 啊？有冇动物啊？ 有冇动物？有冇动物？ 送羊， 动物系， 即系 入虎口。 猫猫送只猫俾佢， 你出猫 食唔食得嘅先？送俾佢嗰啲啊， 食得。 咁鸡蛋 有意义嘅系咪？ 系有意思， 冇 鸡蛋 嘅，冇鸡蛋。 米有冇啊？米有冇？ 送吉俾佢， 冇。 送椰子、榴莲， 算啦，你唔好估啊，估唔到。莲子， 莲子 系，估下咩意思？ 年年都有都升班， 唔系 提子， 莲子啊，又送提子， 我哋。食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诶，同苦有关啊！ 苦 尽甘来， 睇得苦中苦 系咪啊？ 唔系，佢寓意咧苦心教育啊。 哦，苦心即系个心系苦嘅， 所以要请老师食。 系啦，即系我心其实真系好苦嘅，你明唔明啊？ 系啊，但系你个样好甜咯，系咪好开心啊？ 你加班，你做班长呢个。做到學期尾， 即係 容易氹 米 嘅老師。 係啊，冇錯，我真唔想上啊。 係咯， 氹下你就 膚淺， 膚淺 係好膚淺。 好，繼續。 跟住紅豆，紅豆有咩意思？ 相思 好啊。 紅豆，因為希望大家紅豆豆。 紅豆 小朋友， 滿江紅 唔係咯， 千祈 千祈唔好滿江紅 豆。紅豆 啲吉利嘢啦，梗係 紅色 紅運當頭咯， 係咯。 鸿运高照， 鸿运高照，好好好。 跟住第三样嘢，红枣，红枣又 甜甜， 唔系 早早升官发财， 早早 输啫， 红 都可以噶， 同你嘅早早差唔多啦， 早早攞好 成绩，升个升班， 升班 高中啊， 哦， 早早高中， 咁咪就系咯，佢都 归元， 归元， 第四样嘢，归元 咯， 补中益气， 可以 快啲玩完。 归。 贵阳、哦、希望你荣华富贵就完啦。 荣华富贵啱唔啱啊？ 唔啱， 唔啱 读书啊， 贵 阳 啊， 读完第时出嚟做嘢都系希望荣华富贵啫嘛。 贵阳， 贵嘢呢个 甜 字有关嘅， 冇 甜 嘅， 系啦， 唔使问啊，贵 圆同埋贵圆有个圆都有关嘅， 圆咯，圆尾咯， 圆满 功德圆满啦，圆意好， 唔系甜。 仲有一样嘢，勤财 系 勤勤力力， 系啦，业精于勤，跟住咧， 放于气， 冇错，放于气其实唔系一个 一个人嚟啊，姓方又于气系咪？ 放于气， 好靓女啊，方于气， 佢对学啦，所以因为有个咸湿仔喺度， 你啊， 继续。 OK， 仲有头先我讲过。就係有一種叫速收係咩嚟㗎？ 嗯， 速收快啲收翻個成績翻嚟， 係咪快快速 啊？ 速度嘅速啊， 一速花個速 系一束花。 哦，束修啊，束修系即系咩意思？你意思系 个修字咁写嘅咩？ 系啊， 嘢食嚟噶， 系 嘢。呢个修唔系修理嘅修，佢另外一个修嚟嘅。 束修 唔识啊，系一种嘢食啊，诶，一种糕点。 唔系， 一碗饭 嚟嘅肉 肉啊， 即系一 蒸猪肉。排骨， 整幾 條 肉 乾， 臘肉 乾， 係臘肉嗰啲。 咁有咩寓意啊？ 俾老師食啦，老師都要食嘢㗎。 哦， 我希望佢有啲油水，潤潤啊！我意思係潤啲，潤啲。 连续两年做班长，你哋唔好争啊！好啦，送完嘢之后，跟住又要做一个仪式，系咩仪式？ 跪拜， 跪完啦，又跪， 我哋又再数， 上茶，上 茶，重复再一次， 食嘢食嘢， 唔系， 唔 系啲仪式嚟嘅， 又系 仪 式 嚟噶， 系啊， 烧嘢烧嘢， 拜祖拜祖先， 拜啦， 唔拜噶啦嘛， 系啦，准备上堂啦， 换校服。 冇嘅，以前冇 校服。 有校服，有 校服。扎个头，扎个髻喺个头度。 未系。 分坐边度？坐边个位置？ 点名？点名？点名？ 洗手。 洗手啊！ 意思系乜嘢咧？洗手。 洗手不干，之前 由零开始。 系啊，希望即系将以前嗰啲嘢全部洗去。 嚟近啦。 好似我哋 将啲杂念洗开。 啱啦。就係咧，希望咧心無旁骛， 哦、 反反覆覆， 洗滌心靈， 係啦，要洗。 但係我啲雜務唔喺手度喎，喺個心度喎，咁點？ 所以你唔好喺我呢班， 我係咪要沖涼？ 真係唔係我 哋第二班啦， 唔喺我手度， 我呢度冇得沖涼， 由頭到 尾洗一次。 係啊，你去第二間有沖涼啊，有洗頭嘅學校啦，嗰啲啊邪風有。最後一樣嘢， 嚇 朱砂開字 哦。朱砂开字， 点个朱砂喺只手度啊？ 系咪啊？定系写字啲写啲字？ 系点个红色嘅砂，但唔系点个手？ 点 个 点个 额 头？ 系啦， 开窍 诶，代表咩咧？ 第三眼嘅地方嗰度， 好似薛 呢个位啊嘛， 系啊， 系啊，即系诶，薛家燕 系啊，薛家燕 嗰个位啊嘛， 系啊， 代表智慧啊，代表智慧啊，即 系第三眼啊嘛，系啊，智慧之眼啊嘛，嗰个位系 系啦，咁咧就完咗啲程序咧。就可以上堂读书噶咯喎， 上几耐噶？以前 一个学期 一节， 唔系啊， 即 系一 代啊， 冇分，因为咧嗱，仲有佢哋嗰时都要交学费嘅， 系 应该系 冇钱， 唔系老师边有饭啫，边有 十文钱一个月， 冇钱咁点教咧？ 冇钱， 只系借数啊， 系啊， 系啊，俾鸡蛋 佢 咯，系 冇钱 啊，你屋企有啲咩嘢俾佢啊？ 帮手打数 啊，系啦。就係幫下老師， 但 係 如果個個都冇錢，咪四廿幾個都打數， 好忙啊！所以 一層 睇 下 都乾淨，好乾淨。 老師又冇嘢數， 你好啦，你唔好數咁乾淨喎， 冇嘢好數喎。 我一陣間要再數喎， 四廿幾人都喺度數， 咦？又 唔錯，打數、洗衫、轉化， 除埋老師件衫嚟洗，冇衫冇洗。 嗱，你真係要再講呢啲嘢咧？呢个第二个火山啦， 太多学生穷啊，都唔知系点算，太多穷学生， 你搞到我好热啦，咁就系咁啦，咁跟住头先我有话分班制噶嘛，系咪？嗯， 佢系点分噶？有冇分男女？ 高度高度， 系咪分男女班？女仔冇 女仔噶， 冇女仔 噶， 女仔冇读书， 系啦，就分为外社、内社同埋上社三种。 哦。 外社、內社同 內社係咩同學去讀？去 內社啊！ 內社、內社矮， 唔係內社係好勁嗰啲同學。 誒啱啦， 精英班， 精英班 真係㗎。 係啊， 外社 咁外社咧， 外社 係啲外 社。我想問點分啊你？咁你點分佢係內社 啊？要考過， 要考試。 咁啊，阿楊楊你自己一個人去內。 楊楊好叻啊！得一個同學就去內社， 所以佢成班得佢一個同學。 係啊， 咁 啱曬。 你外社咁，你個一個同學咯。 咩啊？ 咁外社咧？外社咧？ 外社咧？ 外社 成績差啲嘅， 中等 嘅，差嘅， 差嘅。 留班咧又有去外社啦。 哦， 即係如果楊楊喺內社，但係佢留班。就會同翻你例如一班咗咯， 唔想，我覺得會好開心啊！外社 點解啊？ 外社開心 好多 friend 啊， 好多人啊嘛， 係 正經班好少人， 仲有一個上社啊， 上社 係啦，上社意思咧就係話普普通通，我哋都係喺嗰個 都 係 喺上社， 咁但係咧。对唔住， 咁几好喎，佢分开系嘛，咁你即系可以分开嘅就 系 叻嘅， 系啦， 一班 嘅， 系啦。 其实我哋呢班系咩社啊？ 我哋呢班， 嗯，我呢班系 打家劫舍， 做雞 你都做咗啦， 你做呢 個打家劫舍啊！ 好耐已經去到司令啦， 老師啊， 司令 係啊， 你示範啲咁嘅榜樣， 你係內社啊嘛，好內社同學做雞， 你俾時間我先啦，落堂俾你啊， 你繼續啊。你 cut 啦 ，OK， 少少， 所以你讲唔落去系咪？ 少少，因为好拗旧而家， 好拗旧，边处好拗旧？ 唔系因为又避水啊，唔知点解突然间佢晒出嚟。好啊，梁咪咪，你做一句先。 唔系落堂做咩？佢话嘅， 佢话系定我话系啊？ 咁用咩做啊？阿老师 任你开学，任你 开学啊！ 啊，知嗰啲外社内社。都唔好打家劫舍，我想上去一齐堆埋一齐。 唔好打家劫舍，冇钱就问人阿姐得唔得啊？老师， 得。喂，你做唔做啊？ 唔做啊，头晕啊。 系啦，佢已经答咗啲问题啦，你放过佢啦。佢今日咁劲， 好 啊，好狠啊！你点解？ 系咪有啲咬啊？火山 唔系啊，马老师嗰啲咳嗰啲口水嗰啲 飞过嚟， 我已经坐到好开噶啦。 以前咧都有神童嘅， 嗯， 即系 成绩超卓嗰啲， 超卓嗰啲咧， 嗯嗯， 咁有几个人好标炳嘅， 嗯， 我好细个已经好巴闭啦。 司马光， 我 哋识唔识噶？ 破江救友啊嘛， 啱 啊， 系啊， 系啊， 我觉得佢好聪明啊， 系啊，有一个 我就谂唔到啦， 骆宾王。 骆宾王啊， 系啊，有冇听过啊？ 有啊，有啊， 我冇啊。 佢七岁已经有啲诗咧， 识作啦。 系啊，我哋都七岁啊。 我七岁已经成诗啦， 就即系识作诗。 系 有一首咧，就好多人都识嘅。诶， 系咪关鹅噶？ 系啊， 咪只鹅鹅鹅嗰 个。冇错，哇， 系咪好劲啊？ 我睇下会唔会鹅鹅鹅，曲鹅曲项向天歌。 嗯， 白毛浮绿水。紅掌撥清波， 好嘢！ 咁啱又，我真熟口熟面啊！呢個樂賓王， 呢個好嘢，呢個神童咧， 樂賓王，樂賓王嘛，樂賓樂賓 ，Robin 老母啊！ 佢英文叫 Robin， 係啦，你有 Robin 星王嘅 Robin Robin 王， 哦 ，Robin Wang， 咁啊叻過 Danny Wang 好多啦。 Danny Wong 都咧 ，Danny Wong 都咧， 你唔好炸弟弟有邓波中啊！ 点啊 ，Danny Wong， 中文好叻嘅， 仲有一个好叻嘅，我哋识，我哋都系唔识嘅。 识阿黄渤啊，你听 黄渤，黄渤， 喂， 系啊，唔系拍戏嗰个 黄渤啊嘛，系嘛， 系啊， 黄维喎，黄渤。 咁黄渤点样叻法啊？咁 你 讲啊？ 你估佢几多岁识作诗啊？ 三岁， 五岁， 十岁， 八岁，八岁， 错， 多啲定少啲？ 八个月。 啱出世， 八个月啦。 唔系点啊？你谂住 你哋讲系冇 撞 到神童嘛？你话 冇撞到六岁，冇人撞六岁。 六岁啊？咁撞到上乜嘢啊？佢 呢个你自己查啦，因为老师咧就唔系所有嘢都话俾你听嘅。 系咪打个拨字就查到噶啦？ 你试下 啊嘛， 三阿王啊， 系咯， 系咪打个拨字啊？ 又系姓王喎。拨王呢个 拨王 ，Robin 王 ，Danny 王，号称三大劲人， 好多王哦， 好劲啊， 三王百年勇 ，Danny 王都几劲嘅 ，Danny 王 ，Danny 王嘅 ，Danny 王， 嗱呢期开始要我嚟噶啦，候选生解纳， 老师唔掂啊，老师 唔掂 啦，睇怕老师要收课啦。 唔好再食你嗰啲藥丸， 快啲去拜四國，快啲拜四國， 咪就係咯， 拜四國， 投資簽啦，今日做乜嘢？今日你唔好掂啊！哇，你又嚟啊！ 希望既有著墜落在瞬間，譬如起中洗過或在未間，自上去走，快活時間。便留在旧房间，已习惯了伴随落日长叹。 说爱，我最想去自爱，谈情热爱等待吞入内。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eah. 爱恋不需理解，只需要愉快，受过伤算什么？ 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时间早上11点半，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20届三中全会早前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体专访的时候说，國家對香港有要求，反映中央認同特區在金融、航運和貿易等領域具有優勢，香港必須加以善用，發揚光大，做大做強。李家超說，政府正與內地當局商討增加人民幣產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政府亦都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期望代幣化交易和資產管理之後，可以推廣更多貿易方面的應用。李家超又說，政府除了確保歐美市場的貿易關係蓬勃發展，亦都重點發展東盟和中東市場，同時關注中亞和非洲的合作機會。他指出，對這些國家而言，香港是進入內地市場的機遇。教育局邀请全港公营学校和直资学校参加4Hours精神健康约章，由新学年起贯彻执行约章内各项推广学生精神健康的措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截至7月已经有420多间学校参与约章，他得悉个别学校有自己的计划支援学生精神健康，相信整合之後會有越來越多學校參與當局的約章。對於有初小學生缺課2年多，教育局未有發出具法律效力的入學令，蔡若蓮說，一直有就這宗個案與家長保持溝通，並6次發出勸喻信，強調局方非常關注事件，亦都透過探訪、溝通和與不同專業界別合作，希望協助學童盡快穩定翻學。國家奧運健兒代表團訪問澳門第3日，朝早分別到不同的社區服務機構與社區市民互動接觸。代表團其中大約20名成員到訪街總石牌灣服務中心，包括乒乓球的混合雙打冠軍孫詠莎、黃楚欣、羽毛球混雙金牌的鄭思維、王雅瓊等，他們分成2批與在場市民製作冰皮月餅和玩乒乓球小遊戲。而在氹仔湖畔的婦聯樂滿中心，到場的20多名國家運動員，包括跳水項目的全紅嬋和陳戶籍、乒乓球的馬龍等。另外乒乓球的范振東、陳夢、 游泳的潘展乐、举重的李文文等到访工联氹仔湖畔综合服务中心，他们观看小朋友的才艺表演，以及参与亲子工作坊环节制作装饰品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颇大，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5点，跌333点，总成交金额60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44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27跌3.4，腾讯控股376.8跌5.2，恒生中国企业63.88跌1.26，阿里巴巴79.8跌1.65，工商银行4.34跌1.5，美团117.6跌6，建设银行5.39跌1.2，南方恒生科技3.43跌6.4。中国平安37.4跌4，太古地产14.56是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45.85，瑞士法郎0.85，加元1.35，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8,591点，跌56点。港金报23,19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4.25美元，卖出2,4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调颈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日亲子100%消失的地图，大壮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 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咧，去到11:08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仍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生效，开工嘅朋友们咧就小心啲啦。好啦，嚟到我哋讲电影、讲戏、讲剧集嘅时间， 耶！嚟啦！ 咁咧，我睇咗一套咧2010年嘅旧作，叫做《末世天书》，唔知大家有冇做过咧？男主角就系丹素华盛顿啦，呢位南黑人男星咧，其实佢做一个叫《半碟裁判》啊，大家有冇睇过？有三集嘅，咁我觉得咧。喺戲裏面呢，佢扮演一個好似類似 John Wick 咁嘅角色啦，即係總之唔聲啦。佢有一幕呢，我記得喺戲裏面呢，佢就潛入幾個壞人啦，佢將佢手錶搞一個計時，我要30秒嗒嗒嗒，咁呢30秒裏面呢，佢就打低晒所有壞人啦，咁樣即係好多官能上嘅刺激嘅。末世天書講乜嘢呢？人類將來會唔會真係步入呢一個世界末日呢？世界末日關唔關人類自己嘅事呢？咁樣咁戲一開始嘅時候呢，佢用一啲其實應該唔係開始，成套戲呢用一啲好灰黃近乎彩色與黑白嘅色調呢去拍攝嘅。總之呢，你幻想呢，呢個就係一個世界末日嘅地球啦。咁所有 點會冇呢？我哋都試過幾次啦。滅絕啦，即係人類滅絕啦， 滅絕， 跟住再嚟過咁啊，洗牌。 冇錯啦，咁會點樣咧？全個地球咧都係冇曬資源。咁呢個男主角丹素華盛頓咧係一個咧旅人啦，即係個叫旅行者嘅旅人，喺路上面好孤獨咁樣行。一開始嘅時候見到有個爛屋，裏邊有一個乾屍。知唔知佢咁開心？佢好開心，因為嗰個屍體咧有一對幾新淨嘅鞋。咁佢即刻除咗佢咧，就著咗呢對鞋。即係講到咁樣嘅，地球嘅資源咧係由水啦、食物啦，到所有你身上要著嘅東西咧係好缺乏嘅。咁嘅裏邊有好多官能嘅刺激嘅，都有嗰啲打鬥場面嘅，好似有一幕咧，因為成個地球咧係好灰黃噶嘛，個太陽咧係都係帶點嗰啲昏暗咁樣嘅。佢同幾個壞人打咧，撐係用剪影嘅，即係每一個人都係黑影嚟嘅啫。咁啊刀一插咧，咁噴。嗰啲血咧就慢鏡咁飛出嚟，咁樣咯。咁講乜嘢咧？就係呢個末世天書，就係全地球僅餘的一本聖經，由佢保存住。咁啊喺地球上面有一個叫做壞人，咁佢咧就有自己嘅王國。點解佢咁叻，可以自己收埋咁多嘅打手咧？因為佢發現咗一個地下嘅水源，全個地球得佢有乾淨水，所以所有人都要聽命於佢。但係佢覺得，我用呢一樣嘢去要挟佢哋都唔要得幾耐。如果我能夠持有一本聖經，咁我就係全地球唯一。有上帝的话的人啦，咁佢哋就一定要听我讲，因为有啲咩咧，我就可以 cap 翻圣经讲嘅，听我话咁样样。咁于是咧，原来呢个男主角身上就怀有呢一本圣经啦，咁就讲所有人围住佢要追杀佢，抢夺呢一本夺世天书。呢一本呢一套戏咧，虽然有好多动作场面啦、打斗场面啦，但系其实都带咗一个信息，就系人类将来嘅命运会系点咧？人类会唔会真系好似戏所形容咧，去到一个叫做自己赶自己入绝路嘅地步咧？咁样，寻呢个官能刺激咧，系会满意嘅，同埋都带出咗呢一个少少嘅信息。不过套戏咧系比较沉郁嘅，即系讲好多，你会觉得好惨啊！啲人全部都要排队，就系咩啊？埋去就系攞少少水饮咋，嗰条龙好长，就系讲到地球咧，原来。如果我哋唔爱惜个地球，或者个人类继续咁样互相残杀咧，可能就会走入呢个咁嘅末路啦。戏咧叫做《末世天书》，咁喺呢个电影嘅串流平台咧，而家系上架噶啦。 我想问呢套电影一开始已经描述呢个世界系一个末日嘅世界， 佢个场景就系咁样，即系话总之喺将来已经去到一个末日啦，大家冇水冇食物。咁樣咯，其中有一幕咧，個男主角入去一個叫做雜物店，咁跟住咧嗰個雜物店個主人即係揾支槍指住，你俾隻手我睇下，咁佢舉起佢嘅手，知唔知點解啊？佢將來咧冇嘢食咧，啲人係食人嘅，咁食得人多咧，你隻手會震嘅，咁所以你俾隻手我睇下。 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食人嘅人咧，我就唔會招呼你啦，咁、樣咯。咁跟住以物易。 佢如果係食人嘅人，佢唔驚佢食埋佢咩？ 所以佢 就 check 下隻手， 就 check 佢手咯。即係如果你手震嘅咧，你翻翻出去，你翻出去。 即係因為你就你成日都食人咯。 我知，如果我真，你真係 check 到我連你都食埋， 咁就真係好冇嘢食啦。咁咯 ，OK， 好啦，杜阿楊楊， 你中唔中意呢一種噶？即係末日末日電影系列 套電影睇嘅。 我中意個男主角，同埋我想睇翻佢嗰種喺半碟裁判裏邊嗰啲好英勇嘅。即系你睇啊，好得意啊！佢打交咧，系有另外一个导演咧，当然导演嘅手法都系啦。佢系会有另，佢好中意咁啊！头先我讲咗啦，就系揿个手表夹摆喺个台度，即系话我喺呢个时间完之前 ，KO 你， 我就会 KO 晒成间房嘅。 你想睇我示范啊？ 唔使唔使，你唔好 cut。 我想睇你，我想睇你 cut 就 我想睇你再重复《盗墓上程》 。OK， 有机会有机会， 唔需要。好，好啦，咁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咧，咪又系啦，我同阿杨洋两个人又要一齐。 联合一齐介绍一套电影嘅， 我真系非常之多谢你，因为你邀请我同你一齐睇嘅时候，你同我讲嘅时候话系有一个赠券嘅，咁点不知佢就去到嘅时候咧， 真有啊，我有咯， 有 你冇啫嘛， 喂，你去到先发现， 有乜所谓啊？ 系咪去到先发现？ 你真系好好地同人哋交代一下咧、 我话有赠券冇错啊， 你 有冇错先？我话有赠券啦， 点解你当时你 咁 样 有 赠 券啦？ 你要讲俾对方听，即系你仲要一张， 因为我真系唔知，去到先知得一张嘅， 我觉得好笑啊， 佢成日都話我係窮小子啊嘛，咁佢一個嚇大富大貴人家， 又唔 係， 我係心中富有啫。 黑衣兜度嚇，再落井下石咧， 我亦都係啦， 我都好厚住面皮。李麗又不如咁， 你 自己俾錢啦，唔該。 佢夠膽講啊？ 佢冇咁講，我就話唔使啦，我自己俾啦，咁樣係啦。咁我哋都想諗住嘅就大家一齊聯手去講一套電影嘅咁樣。 咁呢套電影咧就係中國內地嘅喜劇電影，叫做《找娃娃》。咁亦都係點解會睇呢套電影呢，就係因為係由非常之出名嘅內地喜劇演員就係沈騰同埋馬麗咧，就係聯手演出嘅。 其實佢哋 係 熟口熟面嘅，係咪啊？即係你睇嘅時候咧， 因為我平時都留意內地嘅電影嘅，佢哋係非常即係成日都係兩個人一齊去做一啲喜劇嘅電影嘅。咁 你熟拍檔嚟㗎啦， 熟拍檔 嚟㗎，你一定睇過嘅。 咁呢個電影海報咧，亦都好直，即係直咩啊？直接去講嘅就係、叫做咧望子成龍、富爸媽扮窮啊，其實已經係綜合咗成個電影嘅脈絡同埋主旨啦。 係啊，佢講曬㗎啦，其實你可以唔睇嘅。 同埋呢個講法咧，來唔來好似真係內地啲聽過，即係有啲有錢爸爸扮冇錢，因為想個仔咧就係刻苦啲啊嘛。係 啦，睇完呢一個， 我聽過類似嘅 故事大綱， 家境貧窮嘅時候嘅一啲經歷，咁睇下會唔會令到仔仔都可以因為細細個經歷咗呢一個窮啊， 係就識珍惜， 係啊，識得珍惜啊，有好多美。得啊，咁睇下长大之后会唔会成为咗爸爸妈妈心目中嘅一个儿子嘅一个样子咯。 系、哦， 咁就上套戏就讲呢个啦， 就系成套戏啦。 讲住 就扮、是、扮穷， 就扮穷啦， 系啊，走得噶啦。 咁但系嗱，真心嘅睇完出嚟咧，我睇嘅时候我都 feel 到阿李丽又应该唔系好 buy 呢一个电影噶啦。咁但系我自己都享受呢一套电影嘅。咁其实真正系讲乜咧？就系譬如沈腾佢扮演嘅一个爸爸啦。咁其实佢系因为细细个经历咗一个 出身系冇钱嘅， 系啦，好贫穷嘅一个年代啦。咁所以咧就因为呢个刻苦耐劳嘅经历咧，令佢成为咗一个超级富豪啊！可以话系有钱人入边嘅有钱人。 你可以咁讲，就系嗰个民营企业家啦，系咪啊？就 是、 有钱人， 即、 就、 系、 是、 白手兴家啦。 冇错啦。咁但系咧，其实佢有两个仔仔嘅，因为阿大仔咧，可以话已经系对佢已经放弃咗啦，由佢自生自灭，已经成为咗一个躺平咗嘅二世祖 败家仔。 冇错啦。咁所以。將個寄望就放在自己的 細仔 度，咁細仔得幾歲嘅時候咧，佢就應該有個諗法啦，就係同阿老婆夾埋計仔咧，就係、是、我佢哋唔想阿細仔咧都成為哥哥嘅後塵啊，唔想成為一個不務正業嘅富二代，所以咧就同阿老婆馬麗咧就實行咗一場另類嘅教育，咁就係點咧？就係、是。大家都擺到明好有錢啦，屋企有保鏢啦，工人啦， 有車啦， 係有車啦，屋企有個豪宅，面有個游泳池啦， 冇錯。 但係佢哋都要一心咧搬去一個非常之貧困嘅大廈入面嘅一個房仔，融融爛爛嘅一個屋仔入面咧，就去實施呢、 全天候咁樣啊？ 係啦，全天候廿四小時。 但係佢大仔點啊？ 唔理佢噶啦，放任佢噶啦，因為已經掹唔翻噶啦，已經壞咗啦。 佢間中都會有出現下嘅，但係其實唔重要。 係啦，咁但係就想將個希望咧擺喺阿細仔度。咁咧就譬如好簡單啦，譬如當有啲政府部門上門話要，我哋幫你扶貧啊，解脱貧、 因為實在太慘啦，佢係咁冇錢咁樣。 冇錯，咁但係阿爸都話唔使，你唔使幫我哋，即係用好多嘅藉口同埋理由去推搪。即係總之，我哋就係要喺一個咁。 穷咁贫困嘅生活， 就系要穷， 系啦，就系要穷。咁但系咧，你话啦，喂，一个咁穷、资源咁贫乏嘅环境长大，咁教育嗰方面点啊？咁但阿爸咧都好有谂法嘅，就是、原来咧一个好狭窄嘅屋仔入面，佢哋个衣柜背后咧，原来系满布机关，只要揿一个掣咧，道门就打开，然后有一个电梯咧系直达一个地牢嘅控制中心， 就是、一个团队嘅， 冇错啦，一个专业嘅教育团队咧，又全天候咧有啲嚴控啊嘅鏡頭咧，去望住阿仔仔嘅起居飲食，又會有啲好似六角形嗰啲咧，就分析仔仔嘅能力啊。 但係佢翻落嚟翻街上面嘅學校， 一個普通嘅學校嘅啫， 個仔唔知嘅， 個仔唔知嘅， 完全唔知嘅。 總之阿仔一離開個屋企，係離開咗咧，咁阿媽又可以過翻一啲。 佢要面對啲咩人啊？係咪喺街嗰度撞到啲咩人？全部都已經係被安排㗎啦。 冇錯啦。咁你話點樣可以訓練仔仔嘅教育咧？如果佢上一個咁普通嘅學校，原來咧。佢係揾咗一個好出名嘅教育專家咧，去飾演佢嘅嫲嫲，亦都係扮一個長期卧床、行動不方便嘅嫲嫲，亦都阿仔仔咧係需要每一日翻學之前咧，都可能要斬曬屋企嘅柴啊，準備曬阿嫲嘅一啲，即係幫阿嫲煲藥啊，仲要咧都唔係間學校唔近嘅，喺可能幾公里以外咧，佢係需要每日跑翻學嘅，咁就一個咁。即係咁刻苦嘅環境底下長大，咁阿嫲咧就係成日都要同佢講一啲好語重心長嘅中國文化出口成文。 其實教緊佢， 教緊佢點樣要去即係培養呢個孝順嘅中國人嘅美德。咁亦都咧，佢要負責咧每朝早清晨咧可能要去市場度買嘢嘅。咁但係咧嗰啲嘅街市嘅檔販咧都係安排好嘅一啲數理專家，就話。你要買呢嚿肉啊嘛，請你幫我解答以下嘅數學難題先，我諗唔到啊，咁就要阿仔仔去幫手解決。 又或者嗰一輪覺得佢英文唔係咁好嘅，就係佢買嘢嘅時候嘅話，你遇到嗰個人就係講英文。 冇錯，個檔主係講英文嘅喎。 其實真係純搞笑嘅，仲要成日鋪排。 純搞笑。 嗱，我又咁覺得嘅，即係 少少唔真實咯，就咁聽好似。 我點解咁中意呢套電影咧？我就覺得佢係講即係用一個好。嬉笑怒骂嘅手法啦，但佢讲一啲好而家，我觉得系中国社会面临嘅一啲社会境况。 其实 几 中 产噶，你觉唔觉得？ 好多地方都 系。其实佢系讲 中产或者系有钱人啦，即系佢点样系一个想喺一个有钱人嘅眼中入边，但系去培育一啲年轻下一代 接班人。 系啦，即系我觉得，因为爸爸佢有个过来人经历啊嘛，因为佢系由一个 冇 钱嘅人， 白手兴家， 一穷二白啊嘛， 冇错。 嘅時代去點樣成功過嚟嘅，佢就希望仔仔都經歷翻佢經歷過嘅苦，亦都想去望子成龍咯。咁我諗都係而家中國社會好多爸爸媽媽嘅心態嘅，我亦都好 appreciate 爸爸媽媽有呢一個心，係咪啊？即係因為講緊做個電影嘅最後咧，係個仔仔咧，我諗經歷咗18年之後啊，即係到佢長大成人啦，佢有一日咧，終於發現咗原來我屋企系咁有錢嘅， 會唔會嬲咧？ 冇錯啦，咁大家就去 find out 啦。究竟兒子即係仔仔會好叫 咩反應咧？ 好體諒爸爸媽媽嘅苦心啦，對佢嘅悉心栽培咗18年。 到我本來可以日日咧有個工人同我翻， 啊、 我喺屋企可以游泳池，你突然間要我又劈柴又食。 同埋佢喜歡嘅嘢未必係佢爸爸媽媽為佢安排嘅嘢。 冇錯啦，即係所有道路咧都係一個爸爸媽媽安排咗好順暢嘅路。咁究竟仔仔係好 appreciate 爸爸媽媽嘅苦心啊，定係其實佢好嬲？爸爸媽媽呃咗我18年咧， 係真係呃咗佢去啦，係真係呃。 咁我中意呢套戲嘅原因係因為佢入面都講一啲好一啲教育嘅一啲 theory 啦，譬如佢講即係細細個窮同你長大之後成功。究竟是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有没有一个关联性呢？那我想即很多时候心理学都有一些分析，就是去看看一个环境怎样影响即一个小朋友长大的一些东西。同埋就是他入面都有讲到的，即看看影评都会说一句说话，就是你大家认不认同，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千金难买少年穷。即是有时候很多时候 即系你太早成功或者 太 早得到幸福， 对于小朋友嚟讲唔系一件好事。 细个嘅时候要挨，系咪啊？ 冇错啦， 某种程度都同意嘅。 系啦，咁就系讨论呢一样嘢咯。咁但系你又唔中意啊嘛？我知道你啦， 我又唔可以话系唔中意，但系我系唔喜欢一啲嘅，就系话一嚟嘅就已经系开宗明义嘅喜剧，因为其实里面一定会系欠奉嘅系乜嘢咧？演技系咪啊？演技嘅话都系啲夸张嘅演技，系啦。呢样嘢就我作为一个演员或者系咩，我就唔会太喜欢嘅。同埋再加上嘅就系话，譬如可能演技欠奉之外嘅。 嘅話咧，佢唔會再有一啲峰回路轉嘅一啲劇情。 你估到啊， 唔會 twist 啲咩嘢，點 twist 都好啊，你都知道嗰條路嗰條個骨幹係點樣嘅。咁同埋嘅就係話，我會覺得嘅就係只係有好多嗰啲密集嘅條橋段啦，同埋嘅就係有啲密集嘅笑料咯。咁但係你一早已經開宗明義嘅話咧，咁我就會覺得係嘅。呢啲咁嘅我見到嘅就係周圍嘅人都係開心心嘅。我諗相信呢一種類型嘅喜劇嘅話，就係要你開心心聽完，即係睇完之後嘅話就算啦，係啦。咁你話裡面有冇啲思考嘅？其實我覺得係有嘅，即係我自己都睇一啲嘅。我覺得就係話蛙是否即係其實爪娃娃啊嘛，係咪？你個仔女嘅話其實係窮嘅樣定係富嘅樣咧？係咪有啲唔同嘅睇法？另外仲有嘅就係我覺得套戲其實中產嘅，好可能已經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內地已經開始有好多人開始富起來啦。咁所以好可能嘅就係喺兒子或者係一啲嘅接班人佢哋嘅培育或者係教育方面嘅話，有一啲嘅心思同埋有一啲嘅思考咯。咁有好多個小朋友嘅話，當然啦，其實究竟係咪應該要係咁樣去安排地，或者係啲父母會唔會需要咁緊張去成長？譬如小朋友嘅成長嘅話，你哋係咪需要咁緊張咧？有時係咪都係忽略咗，同埋就係少咗去尊重佢哋嘅意願，反而嘅就係要翻啲小朋友去犧牲咗佢哋自己真真正正想成為嘅嗰一種人咧？係 啦， 呢個係我睇完之後嘅感覺。 而當仔仔發現咗即係俾人呃咗十八年啦，我覺得最唔中意一樣嘢就係咩咧？爸爸沈騰就話：其實我都係為你好，即係有時父母就係 呢句説話 係 咪？ 你贏曬喎！如果你係咪講呢句説話，你就係想為我好， 咩都 係 為你。 咁咩叫做為你好嘛？ 冇錯啦， 係咪為你好？ 都 係 一個反思嘅為你。 係咯， 喂，呢套戲咧，我有幾樣嘢想講。 請講， 即係扮窮咧，由我哋粵語片年代已經入啦喎。 有啊， 即係呢條橋原來永恆， 永恆㗎。係 啊，即係有錢仔，然後又去工廠做嘢，即係 我都想有一日我阿媽同我講，其實我哋扮窮嘅， 我即從來都 其實我係有錢人嚟㗎。 你等多兩年， 你好希望啊，係 啊， 你諗都幾好咋，係咪？ 然後跟住而家又有啲所謂嘅霸道總裁，原來有個女秘書，可能又唔知邊個又係窮家女啊，或者原來又有錢嘅。咁但我睇翻咧，原來今日九月開學啦，咁然後喺呢套電影喺開學前播，我又覺得幾有意思喎。因為其實我都想睇嘅呢套戲，就係話係好中國式嘅喜劇嚟嘅。我有一個衝動係想去睇嘅，可惜冇人叫我去睇啊，冇人話俾我聽 有贈券， 有贈券啦。所以我呢樣嘢我係放唔低嘅。 哦，咁樣好， 係啊， 你出去喊陣先。 喂，但我想講一句就係回應翻頭先李麗蕊話演技欠奉啦。我諗可能大家睇過喜劇嗰個要求又唔同，但係我想講入邊套戲入邊咧，唯一一個唔係用喜劇去演咧，就係飾演有兩個演員去飾演仔仔嘅角色，一個係青春期嘅仔仔，一個可能長大成人嘅仔仔。我反而覺得嗰兩個小即係 演得好真， 年青嘅演員係演得幾好喎、尤其長大咗嗰、那個，我覺得佢係好好穩，同埋冇喺俾身邊所有嘅前輩嘅演員嘅喜劇去帶到，即係帶到佢演得好喜劇，而佢自己就好踏實咁去演，我覺得係兩個都幾印象深刻。 好， 馬老師， 好啦。 對不住，我依家介紹嘅就係一套2019年出嘅一套新加坡導演拍嘅紀錄片，就叫《初心》，其實係記錄緊一個中國米芝蓮二星主廚江振盛嘅成長嘅心路歷程。 佢係屬於台灣地區嘅。 呢個人係嚟自台灣地區嘅，佢好犀利，佢細細個已經自己覺得自己是做廚師的，走咗去法國， 三歲定八十啊，又 係啊，真係走咗去法國嗰度學藝，學到好成功，跟住去咗新加坡，然後開了一間餐廳。呢間餐廳佢自己一手一腳由零開始做啦，咁同埋拍佢啊，我又覺得呢個導演嘅拍攝嘅手法幾得意，其實佢一個個人嘅傳記紀錄片啦，但係佢嘅角度啊，佢嘅我覺得佢剪接啊，開頭一嚟咧就係一個婆一個師奶嗰度，佢幫佢剪頭髮，因為佢係嗰啲叫平頭裝，佢一個禮拜要去剪一次，咁啊同嗰個即係個太太唔係好靚嘅髮型屋，好普通好家庭式嘅，咁然後講佢對食物對個餐廳係好一絲不苟嘅。訪問一個前台嘅經理，個女仔去咗佢話好嬲，每日都要佢攞個燙斗去燙嗰啲台布，然後又攞把尺度啊啲台布垂落去下面咧，要廿。 即 係要 求好高。仲有個就係嗰啲擺嘅，係啦，嗰啲嘢全部都係要根據係啦，好工整。 一個要求好高嘅人，然後某年某月有一日咧，咁佢就同啲同事講：今日係我同我太太結婚嘅周年紀念，同時亦都係呢間餐廳宣布結業。 的日子，哇！啲人呆曬，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咧，去響新加坡咧已經發展到差唔多啦，要時候去終結啦。佢喺度咧就翻翻去台灣地區，因為咧佢對唔住，佢本身係台灣人嚟嘅。咁佢去邊度攞靈感咧？佢走去士林夜市嗰度，周圍食嘢啊！佢話要食最地道嘅嘢食。佢甚至咧食嗰啲蜆啊，就叫嗰啲箍，哇！你都試下。其實美食咧唔係在於佢嘅烹調，係在於你嘅心同埋咧嗰啲材料新鮮咧，你就可以煮到好好食嘅嘢啦。咁其實咧，我睇佢咧有啲佢個人嘅哲理，我都幾得意嘅。比如話八角嘅八角藝術、八角思維，咁嘅意思就係話八個角，大家點樣去諗嘢？同埋佢話佢自己嘅初心就係煮好食嘅嘢，咁佢去到台灣地區咧，又開一間餐廳，又甚至好好嘅。不過而家佢又要宣布結業啦，佢又唔知佢下一步想點啦，冇人知道。 即係呢個紀錄片嘅完結，就係話佢結業啦。係 啊， 重新開始人生嘅另一個階段啊。 事實上， 佢反而嘅就係重拾翻自己嘅初心，因為佢有時有好多嘢，佢會覺得就去到有某個階段嘅話咧，就無謂要再因為要繼續而繼續。如果係嘅話，你嘅結束，你嘅結束嘅話，反而就係俾自己再沉澱你自己嘅嘢。係啦，就係要揾翻你自己最緊最初嘅時候，點解我要成為一個廚師咯？係 啊，佢出咗兩本書， 佢嘅哲學就係咁樣，佢就諗。我唔 係 睇咗嗰本書，我係睇咗有一個叫做《名人書室》啊，係訪問佢出嘅第二本書，係啦，就係一個就係台灣地區一個嘅，就係都幾資深嘅記者同佢嘅一個對話。咁你見到嘅就係佢呢一個人嘅話，其實有啲 OCD， 即係佢對本書對佢係啦，佢係一個就係對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咯。 OK， 喂，十二點鐘多謝推介，翻嚟嘅新聞報告繼續淑女關注組。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就一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 早晨，懒懒 早晨， 大家早晨， 马 家 姐， 喂，大家好啊， 早晨，小人妹，早晨啊，咁多位姊妹，呢位姊妹成日都咳啦， 系啊， 做咩事啊呢排？ 系咯， 知啊， 又嚟啦， 燥啊，佢系气管敏感， 我都觉得你系气管敏感， 比较敏感， 真系睇咗个西医啊， 吓，真系睇咗个西医，你有睇啲假西医啊？系你唔好睇， 佢成日睇假医医嘛， 正假噶，但个医医。 假醫 穿著白袍他就看的了，他就信他會幫到他， 就算是個醫生，麻煩你穿上叫白袍對 於我來說是吧，是吧，我不舒服。好， 那怎樣啊你？ 他那天即早上個星期頭呢，他說我發燒38.5， 你發燒啊？ 他有啊， 好輕啊，38.幾，我 不 記得了， 不輕啊， 38.幾是高燒的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不是那次你說我 你傳染佢 係咪啊？ 我唔知啊。 係啊， 最上個禮拜 之後噶嘛， 冇錯，第二日佢就唔舒服 啦。係啦，對唔住啊，馬家姐。 但你發燒都仲翻工？ 38係高燒， 都叫你兩個唔好接吻㗎啦。 有少少啊，佢話少少燒啊， 我 少少燒 啊，不嬲都壞㗎啦，唔使擔心。 係啊， 可能燒翻轉頭。 可能我平時係40啊，跌翻落嚟少咗， 咁 明啦。 高燒 嘅人唔 係 好 咁，但係佢都好嘢喎，我見你都冇因為病咗而瘦咗而又變咗。 佢 都好精神喎， 仲好， 冇錯， 係 compliment 嚟嘅呢一個係，其實佢讚你，你明嗎？ 有啲一病即刻 有啲人會 lift 曬噶嘛，係啊，佢 keep 到啊， 我會 lift 曬噶，我會。 你 keep 到喎，好嘢。 咁佢唔係食粥啊嘛，唔係齋食粥啊嘛，我相信。 我都冇煲啖粥俾自己。 但係佢牛嘅，嗰兩日係牛嘅， 係 啦。我就成日牛佢，我同佢講嘅就，我哋醒啲啊，因為你唔好翻，你翻得嚟我哋就唔好牛咁樣。系啊，我對佢好嚴苛。 咁有冇食藥啊？ 有， 系啊， 我都話買咗個中藥咯，260粒一樽，每次食30粒，我話倒出嚟攞個羹，2、4、6， 好細粒嘅，我食 係啦，細細粒嗰啲，係啦 ，OK， 好啦，咁佢嗰啲我哋唔繼續跟進啦，係咪？咁我哋要講嘅咧就係 哇， 各位小朋友， 係 啊，好緊張啊！今日見到啲小朋友仔咧坐曬啲黃巴士嗰啲，佢而家。 系啊，啲未瞓醒啊， 好得意， 系啊， 一只只鸭仔咁样， 冇错，孭住个书包好大个， 好可爱啊！ 上个礼拜隔篱屋有个小妹妹咧撞到啊，哇妹你今日去边啊？佢话去玩咯，咁啊今日已经翻学咯，开学喎，你仲喺度玩？佢望住佢爸爸，跟住开始喊。 因为佢唔想翻学。 唔系，因为我整蛊佢啊嘛， 哦。唔紧要啦，佢嘅思维我哋大家都唔明系咯，点解要咁样吓个靓妹？有咩好处？你咁样有咩好处？你吓到佢第时，佢成个嘢都嗱声，佢就慌咯。就因为呢个叔叔曾经同我讲过一句咁嘅， 有童年阴影。 真系你何必咧？ 系、啊， 唉， 我今晚同佢道歉。 有一个小朋友嘅未来断送喺你手 上。咁、okay, 不如你又问一下嗰个小朋友，佢平时即系开学暑假可能会难啲嘅，开学啦，佢会唔会每一日都有食早餐啦？ 梗系冇啦，我哋以前都冇啦。 唔系我有啊， 有啊， 有啊。 唔系你开学要，但系我讲紧嘅就你放暑假嘅时候，你一定系会 skip 早餐， 即系你晏咗起身， 晏咗起身。 唔系我妈佢哋 都 会 煮， 都要啊， 都会 你拉起身食完之后瞓，再瞓个咁样。 小学 佢唔早餐，我哋瞓 食早餐。 你小学唔食早餐？ 小学唔食早餐。 但点解你咁叻嘅读书？ 吓，可能本身仲叻啲啊。 哦，咁你可以咁讲嘅。 咁 叻嘅就可以巴闭。 早餐其实有好多种嘅，有啲人好赶时间啦，可能5点几、6点几就要起身啦。跟住好快又要可能坐校巴啊，跟住校巴上面又唔俾食嘢啊，翻到学校又即系又已经要做即系翻学咁样啦，咁所以食早餐咧就可能会少咗。 其实各位朋友系好重要噶， 系啊， 系 啊，好重要啊！ 大家即系 一定要食啊， 系啊，即系有时话可能食早餐唔够时，就唔好食 橙，唔好食橙啊！ 系咪真噶？ 唔 系有个哥哥咪就 系 系咯， 对于哥哥个情况就唔系咁好咯，即系佢个情况， 因为你系肠易激综合症啫。 系，咁而家好咗。 其实都唔怪嗰个胃啊，食菜对个胃啊， 都有关系。 好， 系啊，咁所以食早餐其实好重要啊。 系， 咁大家都知啊，即系早餐咧，其实对身体个健康系好重要啦。 嗯， 即系一日落嚟，即系你瞓咗成晚觉都冇食过嘢啦，咁一朝头早又唔食早餐， 成八个钟头都 系啊， 一年要食。 系啊， 系啊，咁即系食早餐俾即系我哋有足够嘅营养啦，令到我哋可以应付一日嘅 趴着裤计啊，所谓叫做。 即系会精神啲， 跟住架车你要挞佢。 系啊，即系等于。 同埋尤其我而家开风骚咧，我唔够胆唔食早餐添啊，好晕噶，会冇力同对抗你哋噶。 唔系点解你用对抗呢个字啊？ 我哋咧， 因为系事实反应咯。 你唔用呢一种态度，你咪唔辛苦咯。 唔系点解用对抗？你好似有敌意咁。 对抗抗衡你哋嘅 energy 啊！你太高膨胀膨败。 即系个脑要喐得快啲。 系啊，喐得好快噶。 完全明白，即系同埋精神可以集中啲。 系啊，你唔好咁敏感啦，马老师、马家姐。 即系我见到你精神会集中嘛，所以我知你一定有食早餐。 佢有嘅，但佢每一日都系同佢好单一嘅早餐。 系啊，呢个我知， 你都知啊，嗬。 三文治啊嘛， 三文治系永远都一样。三文治啊！ 其實我食嘢真係好清嘅，所以煎炸嘢我真係冇興趣。 你好清咩？ 所以嘉誠講起身都唔抵嘅。 我哋仲要講緊個份量啊， 零食 同埋營養。 係啊，我食得好清，我食白飯啊，我食三碗咁樣，你清唔清？係清啊！ 唔係你何必講呢啲説話？ 我係指出個重點啊嘛。 你覺得好硬啊？ 你嗰啲塊硬刮刮噶。 未過雲， 咬到我啊 ！OK， 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小朋友嘅早餐，我哋要注意有啲咩嘢咧？ 即係一定要食早餐咧。咁尤其是即係小朋友都係發育時期啊嘛，咁 更加要 係啊，即係會影響到腦部發展啊，身即係 身 高啊， 長高啊咁樣。 你睇我知我食早餐嘅底嚟㗎。 係啊， 我都有食過，點解唔矮？ 唔係，可能嗰陣嘅鈣質攝取 高咗啦，會唔 會 啊？其實會唔會高咗啊？你例如。 唔係，可能有機會咧，你細個即係。 攝取鈣質可能未必夠。 不過真係冇噶，嗰時候我係食粥咯，朝頭早 係啊， 係都係嘅，都 OK 啦，定係煲粥，跟住佢就係有啲唔知炒面啊， 自己煲粥啊， 自己煲粥， 你自己煲， 唔係 我落街，我落街邊食嘢咋， 係咪啊？ 係啊， 即係炒面先人家， 我哋屋企， 我哋細個唔係，因為食炒面啊， 但係好少話係飲嗰啲咩牛奶啊， 冇得飲 啲冇真係冇飲， 係因為嗰陣係冇呢個即係concept 呢個認知係要即係吸收足夠嘅鈣質啦， 最多係豬骨湯。 但我想講咧，嗱，我都似我頭先講，我小學至到初中我都唔食早餐嘅，係去到中四開始咧，我要應付考試啦嘛，就開始要覺得要食翻早餐，我係咁飲奶，同埋每朝都食一隻雞蛋嘅，係 你自己決定㗎， 自己決定嘅， 但係都係你決定， 係啊係啊，真係啊， 因為我點解自己決定？ 因為嗰陣時讀大學啊嘛， 你早餐錢攞曬， 冇早餐錢嘅，邊有早餐錢嘅？ 咁你屋企係唔理嘅，即係楊媽媽係 唔理我 㗎， 至於佢你想食就煮俾你，你唔食就唔理我嗰啲啊， 係 啊， 好自由， 係 咯。 但我想講，去到中四開始先食翻雞蛋同埋飲奶咧，冇用啦，我啲骨都仲係好幼咯，係冇用啦，即係要由細開始。開始食早餐， 知道 係即係講緊我哋即係要儲嗰個鈣質好重要，由細開始啊嘛。咁我哋一陣 好彩佢冇食咁多啫，如果唔係變咗姚明， 係啊，可唔可以入呢個門口？要攣 高， 攣高個頭，攣低個頭， 咩叫攣高個頭？ 攣高個頭咯， 攣係唉 係。 小朋友嘅話，最緊要 早餐嘅選擇啦。咁我哋頭先講三文治就可以揀翻全麥麵包嘅 全麥麵包啊，麥家姐， 白麵包， 唔係啊，有時有啊， 一時時啦。 你話嗰間嘢冇得賣啊？ 兩份嘅，即係一邊白麵包，一邊唔知嗰啲鞋十十嗰啲包咧。 咁咪即係麥包啦， 麥包係啊，鞋十十， 鞋十十 真係鞋十十。 因為食完之後，你個飽肚感會耐啲。 係嘅。同埋纖維會高啲， 係啦。咁三文治入面有咩餡啊？ 咪有雞蛋啊、番茄啊，另一邊有時係 生菜、 三文魚、吞拿魚， 非常好，係呢個都係好嘅蛋白質啦。嗯， 日日都係食個， 日日 OK。但係睇下有冇醬先， 有。 有食有啲沙律醬， 吞拿魚一定有沙律醬㗎，係啊，有啊，有啊。 醬就相對嚟講 我冇辦法撥出嚟。 我明嘅，咁你可以揀翻啲。 我真係換唔到， 你個雞蛋番茄嗰啲應該 一樣有醬， 都有都有。 唔係有啲佢係齋蛋字，跟住就會 冇冇冇，佢唔會買嗰只。 我買嗰啲即係地鐵站買，有咩我就買嗰啲。 係，咁即係冇諗過啦，經過就買咁樣。 你都明㗎啦， 明嘅，係比較清啊嘛。嗰啲唔係 即係其實佢講嘅嗰個早餐 醬唔係叫做清， 唔係好咯。 係啊，即係你覺得自己清，其實唔係清。我哋話翻俾你聽，清同唔清嗰個分別。 清即是唔清。 好啦，OK，咁有時可以食下啲番薯啊、粟米啊嗰啲都可以。 我唔中意。今朝早餐係紫心番薯， 好好啊， 係啊，但我都食咗一條啫。 咁就唔夠咯，即係你可以加啲蛋白質，譬如你加隻烚蛋啊，再加杯奶或者加咗鈣嘅豆奶啊。 係啦，最健康係你咧。 嗯，系啊， 有冇咁讲？对比你我健康啲， 即系有样睇嘅，咁又佢健康啲， 系啊， 即 系 有样睇。 佢食乜嘢个身体就反应乜嘢， 系啊， 系啊， 嗯。 咁有时可能早餐都会难啲，有啲菜啊，我相信，即系除非屋企有准备嘅时候， 好少 西兰花啊咁样，好少嘅，都即系比较赶急啦。可能你三文治入边有啲菜啊咁样， 但系就会食燕麦咯。有啲人系咪啊？ 系 啊，算唔算系咧？ 可以係咯，可以有膳食纖維係，即係燕麥有啲係夜晚浸定咗，跟住第二日咧就可能再叮翻熱佢。 其實呢個係好好食嘅，我想講俾大家聽。 再加啲生果落去， 冇錯，係漏夜整咗佢，一定要漏夜整咗佢，因為咧你 overnight 咧，你浸完之後，你第二日朝頭早食好好食嘅，再加啲新鮮嘅生果。 冇錯， 你可唔可以整一兜俾我試下？ 你係咪食先？ 如果真係好味嘅，我長期。 叫你整，你長期可以自己整。 長期叫你整俾佢食。 我考慮一下，我考慮一下。 係啊，有時你可以用水浸啦。咁有啲咧就直接用啲奶或者豆奶去浸嘅。 奶正喎， 好好味啊！ 你用水浸咗之後，佢會吸曬啲水。咁你第二日咧再加啲奶或者加啲。 對對對， 加 yogurt 都好食啊！ 冇錯冇錯，好似糊仔咁樣。 係啊， 再整杯咖啡咪成個洋人咁樣。 哇！不得了啊， 華仔， 好型啊，好型喎，勁啊！ 仲要圍條毛巾喺下邊， 喺個公園度食，仲要係。 冇， 系咪好开心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个早餐，我哋要有即系谷物类啦，系啦，跟住有蛋白质啦，最好有杯即系加钙嘅即系豆奶或者系普通嘅牛奶啊，咁样之后钙质咧都 系 好重要嘅。 系， 系啊，咁所以咧，我 咁小朋友就唔好饮咖啡啦，系咪？ 小朋友就千祈唔得嘅， 真系 嘅， 真系唔好， 真系唔可以， 讲真噶， 系啊，真系唔可以， 水最基本。 水 啊， 或者 奶 系啊，或者 饮杯饮杯橙汁得唔得啊？ 橙汁嘅话咧，就睇翻佢系咪真系有埋果肉喺入边。 哦 ，juice 定系即系开 concentrate 系啦，即系如果有埋果肉嗰啲咧，相对嚟讲系好啲嘅。咁但系都系即系食翻原个生果会更加好， 同意，因为加咗糖， 系 你教 果汁你会可能会饮好多啊，有时个果糖就即系已经多咗。 但系杨妹有时都会好中意系咁嘅， 我饮果汁啊，成支果汁买嚟， 佢成支怼噶， 系， 但 系 我 佢驚蝕底唔請我哋飲啊！咕嚕咕嚕咕嚕， 唔係佢有可以倒俾你飲㗎， 唔係因為都要睇翻即係佢嘅運動量啦，係啊，咁身高啊嗰啲，其實即係個份量又會有啲唔同咁樣嘅， 係啊，好。仲有除咗你頭先你講過比較西式啲啦，咁、但係如果係有時好似我咁樣屋企嘅話，係啦，食中式嘅，譬如可能食粥啊咁嗰啲，對小朋友又好唔好咧？適唔適合咧？ 咁我哋即係可以揀一啲粥嘅話咧，就係、是可以揀啲有。肉啊、魚啊嘅粥都可以嘅， 哇係啊， 係啊，咁同埋即係有啲會加啲菜，有啲加啲生菜落去咁樣啦，咁或者係我哋講嘅米粉啊、通粉啊、米線啊等等都可以嘅，咁就要睇下加啲乜嘢啦。 燕窩粥得唔得？ 燕窩粥 啊， 燕窩係嗰個蛋白質係啦，咁、但係有時可能。你唔會日日食噶嘛，係咪？即係你個價錢嘅，一陣又話貴啦，係咯，我幫你分析，跟住而家又話日日食，諗定咗方向未？ 你好，即係瘦肉粥， 係啊， 米粉、通粉或者米線，對於小朋友嘅早餐嘅話， 都可 以係 一個好嘅選擇嘅。 好，三色豆佢哋一定中意食啦，嗬？ 係。可以，即係有啲蛋、 有啲小朋友冇胃口。 係，唔係通常有啲咧冇食開早餐嗰啲咧，會覺得自己唔肚餓，跟住就唔食噶。 真心 都有， 係啊，有時都會㗎。 我見過一個媽咪咧排隊搭巴士咧，搣咗一嚿麵包俾個仔食，就咁樣又咬兩啖咯。我 就唔食啦。 通常都係咁，太趕啦，因為 排隊食點會好食啊？ 係，咁所以即係如果冇乜胃口嘅話，就慢慢食，即係食少啲開始，跟住再慢慢增加。 坐低咁慢慢食。 係啊，環境都係好重要， 所以我中意有啲外國嘅學校咧，有時睇啲報道咧，佢哋係特登係 group 曬所有同班嘅同學喺一個時間開始一起食早餐嘅嘛，好開心啊！我又唔使趕。 系啊，即系等于你翻到学校，跟住再食早餐。其实因为食早餐都系好重要嘅， 系好开心噶，倾下偈。 即系等于一起食午餐咁样啫嘛，系啊。 我有时候我睇过有一个嘅就系即系嗰啲厨师，佢就系话其实如果啲小朋友上堂唔专心，你哋唔好怪佢，系因为佢哋个早餐冇食到，同埋嘅晏昼嘅时候喺学校食嘅午餐嘅话， 营 养 唔 够 啊， 即系或者食咗啲 系啊， 即系一啲唔系。即係營養唔係太好，即係熱量比較高，但係營養比較低嘅食物。 係啊，咁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要避免一啲即係我哋成日講嘅高油分、高鹽分、高糖分嘅嘢食啦。 嗯，即係例如可能你有 個醬嗰啲就高油分啦。 梗 係 啦， 係啊，即係唔係叫清咯，所以即係重複幾次。 冇錯。 跟住即系汽水啊！你有时早餐会食咩饼啊、蛋 糕嗰啲 就好啦，即系饮包 系 纸包饮品，即系好糖分比较高。 我细个我妈都唔俾我哋食饼干，佢觉得又干又话剩。 系， 我觉得真系好啱嘅。食饼干即系唔系， 或者有 即 系 呢个系唔适合嘅， 系 唔适 合 嘅早餐。 有时系会食譬如烧麦啊， 系 多同学细细个读书嘅时候就系 食 烧麦， 系啊， 少食落去 甜 天买啊， 比较高啦。同埋唔飽肚， 仲落好多豉油啊、油啊，係啊，嗰辣醬啊，其實真唔 係。 呢 啲 唔建議 啊，係啊，就唔建議。譬如有時有即食麵啊，有啲腸仔啊，係啊，嗰啲都係即係 高鹽分啊。 係啊， 呢個就大人細路都唔好啦， 冇錯， 係咪啊？ 係啊，咁所以都要避免嘅。咁我哋講咗食咗早餐啦，咁即係正餐要食啦，午餐、晚餐就翻到屋企先食啦。咁但係餐與餐中間咧，大家有冇 小食？ 少少 snacks 會唔會食小食噶？ 会啊， 我会噶，系啊，我而家食三色条，系啊，你教噶嘛？我觉得真系几好食噶，你切切咗佢之后， 点点酱啊？ 系啊，点少少咯，吓，逼自己 可以点嗰啲鹰嘴豆泥啊，系啊 ，hummus 啊， 你讲紧嗰啲啊，我唔中意。 都可以。 三色條好食、啊。 又係喎、啊，雖然睇三色條，但係我點嗰啲都係嗰啲即係 main，sorry。 唔鬧佢。 我有時仲要係抹口子。 你哋有做運動啊嘛？ 抹曬落去啦。 抹家姐。 運動個出同埋個入係啦，咁即係食少食嘅時候，我哋都係想補充個體能啦，有充足嘅營養啦，即係都要睇翻個蛋白質啊、維他命啊，即係碳水化合物啦、啊，都係要重要。咁所以咧，食少食咧就要喺餐與餐中間啦，就唔好食飯之前、嗯，因為有時都會比較重 要。我要分享一下，有時候我會食之前食香蕉啦，咁、有時候可能飲杯 shake 啦，即係而家我食高麗心片當 snack 啊，好好食噶。 你同燕窩粥有咩分別？ 喂，冇燕窩粥咁貴㗎。 你兩個，你兩個結婚啦，得。 补气啊！ 细路啊！ 哦，系，我都系小朋友嚟噶。 小朋友嘅怼之心，你叫小朋友真系食之心。 我都费事话， 我都费事话你啫，嘥气。 咁最主要咧，就系我哋讲紧嗰个小食话明少咧，即系唔可以个份量，你唔好即系放咗学走去快餐店食个正餐，跟住晚餐嘅话就食唔落啦。即系好多小朋友都会有呢个情 况。会啊，肚饿噶嘛，因为 系啊。咁所以就要睇翻，即系嗰一日嘅生果食咗未，奶飲夠未，系、 哦、 啦。 翻喺嗰個時候可以補充。 系啦，即系如果都食夠，都仲肚餓嘅時候咧，就係、是、再諗下，即系食一啲全麥嘅麵包啊、三文治啊，就留意個醬冇太多，麥皮都可以嘅。咁雞蛋啊、紫菜啊嗰啲，即係碘質豐富嘅食物都可以。 好悶。 唔係啊，其實啲細路仔要翻嚟壓力大，真係冇胃口啊。 雪糕、汽水、薯條， 係啊，即係嗰啲就要。 食食乜啊？嗰啲叫做唔知咩啦，我都唔識講。 係啊，冇錯，係 嗰啲 就唔好 少啲咯，即係你唔好日日咯。 係 啊，因為點解即係你有時做運動做得唔夠，跟住食得太多，攝取太多卡路里嘅時候，即係同埋我哋講緊兒童呢個肥胖嘅問題， 又會有脂肪問題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最重要咧就係鈣質啦。鈣質嘅話，我哋喺唔同年齡段咧所需要嘅鈣質咧，亦都有啲分別嘅。 係 咁，譬如我哋講緊即係。即系细啲嘅四至六岁啦，八百毫克啦，而最高嘅话可以去到千二毫克咁。 就十一至到十三岁系啦，发育紧嘅时候。 系啊，发育即系一千，即系最基本嘅，系啦，即系讲紧你每一日嘅奶类制品都有两份啦，即系两杯嘅奶先摄取足。 唔该晒，兰兰姐姐，我会食早餐噶啦，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今个月十号起增设社区药房取药服务，登记为 HA 高会员的病人应诊之后，可以透过应用程式选择在两间大型连锁社区药房合共114个取药点领取药物。攞藥時，社區藥劑師會為病人提供免費藥物輔導。醫管局認為新安排為病人提供多一個領取藥物選擇，鼓勵病人如果有藥物上的疑問，善用社區資源，諮詢專業意見，配合基層醫療發展。今日是開學日，有學生形容首日翻學心情緊張，亦都有學生對暑假結束感到不捨。有學校在小一推行上學期不設測考，有家長認為可以減輕學生壓力。另外，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當局非常關注有初小學生缺課兩年多，強調當局責無旁貸，亦都一直有與這宗個案的家長保持溝通。在北京，國台辦表示在綜合評估相關整改措施，符合大陸相關檢驗檢疫規定的基礎上，海關總署決定今日起恢復台灣地區文旦有輸入。發言人陳斌華表示，因多次從台灣地區輸大陸金骨類水果之中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等不合格的情況，海關總署自2022年8月3日起暫停台灣地區金骨類水果包括文旦有輸入。一段時間以來，國民黨和花蓮縣等方面多次表達恢復文旦有輸入大陸的強烈願望， 並組織業者進行整改，改善產品品質。化蓮園方面近期亦都提供了部分業者整改資料。陳品華說，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兩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決。大陸願意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與島內相關方面商談台灣農產品輸入大陸的事項，為台灣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謀利造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可有大浪和涌浪。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70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64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44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9，跌3.2；腾讯控股377.6，跌4.4；恒生中国企业63.94，跌1.2；阿里巴巴80元，跌1.45；工商银行4.34，跌1.5；美团118元，跌2毫。建设银行5.39，跌1.3；南方恒生科技3.44，跌5.8；中国平安37.05，跌3.5；太古地产14.44，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45.85，瑞士法郎0.85，加元1.35，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兌美元0.676，新西兰元兌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8,554点，跌93点。港金报23,19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7.09美元，卖出2,4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 放鬆快活人。 瘦啲， 有人话减肥系女人嘅一生事业。我后生嗰阵觉得呢一句说话只系啲中年阿太嘅无病呻吟。 今年我40岁啦，突然之间觉得我嘅身形同埋体重都好似不受控制咁。每次企上个榜嘅时候，我就会感到个心不停咁样跳，因为好惊我嘅磅数又再上升啊！我开始好留意一啲减肥嘅文章，同埋一啲减肥嘅广告。我同自己讲，我一定唔可以未到50岁就已经变成一个身形不受控嘅中年阿太，因为我怕我老公阿俊会嫌弃我啊！ 哎，老婆，唔好咁紧张啦，肥少少咁咪仲可爱。你谂下，你系我 baby 嚟噶嘛，咁梗系有 baby fat 噶啦。 一啲都唔好笑啊！你而家系唔紧张啦，男人啊最着数噶啦，肥少少叫做福气，我哋肥少少俾人叫肥婆咯。 冇所谓啦，老婆，就算你变咗肥婆，都系一个好卡哇伊、好可爱嘅肥婆啊嘛。 你而家就咁话啫，到时你就唔系咁讲噶啦。唔得啦，我一定要开始我减肥大计。 哎呀，你中意啦，你中意啦。嗱，不过减还减啊，记得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我知啦，总之一定要成功啊！我要变翻好似以前咁 fit。 好，老公仔我一定支持你嘅。 嗯。哎呀，激死我！今日无端端咁塞车噶，我 book 咗要做呢个减肥疗程噶嘛，死啦就嚟够钟添啦，成1000蚊一次噶，我迟到我有冇得补翻啊？点算好咧？哎呀，唔理啦，我兜第二条路去。哎呀，做乜嘢？我阿爸无端端走出马路噶，撞到佢添。哎呀，死啦死啦，我落车睇下先啦。你冇嘢嘛？ 好痛啊！ 你点啊？ 跳我跳腰，撞亲跳腰。 喂呀，你过马路做乜咁唔小心噶？我架车都到啦，你仲走出嚟？ 唔好意思，我对眼唔好，行得慢，冇法子啊。 啊，我怕你啦，嗱呢度啦，500蚊啊，当我俾你睇铁打啦，我要走啦。 我起唔到身啊，太太。车我去医院，好痛啊。 车你去医院？喂，我赶时间、啊。哎呀，最多咁样啦，我俾多200蚊，你自己搭的士啦。 你俾钱我都冇用啊！我都话起唔到身啦，哎呀，好痛！ 你起唔到身啊！我赶时间啊！我唔理得你咁多啦，你自己打电话搵人过嚟扶你啦！我要赶住去做呢个减肥嘅疗程啊嘛！你知唔知啊？几多钱要做一次噶，阿伯？ 乜你好想瘦咩？ 系啊，点啫？关你咩事、啊？ 好，既然你咁想瘦，我就祝你变瘦啲，变瘦啲。 喂！ 变瘦啲， 我唔知你暗乜，我冇你咁好气，你黐线啊！变 瘦啲， 老公老公，我好开心啊！ 咩事啊，老婆？今日星期日啦，俾我瞓晏啲啦。 唔得啊！我有件好开心嘅事，我一定要即刻话俾你听啊！ 开心？ 嗯， 中咗六合彩啊！ 仲开心啲 啊！我头先磅过啊，比起上星期，我瘦咗5磅啊！ 哦，恭喜你啊！ 哎呀，好衰噶，乜你讲嘢得咁求其噶？人哋真系好开心噶嘛！ 哇，真系好开心啊！啊，老婆而家又 fit 又靓，咁得唔得啊？ 懒份鬼啊！费事睬你啊！ 喂，老婆，仲唔换衫？ 去边啊？ 咩呀？琴日咪同你讲咗咯，今日我哋 candlelight dinner 嘛。 candlelight dinner 系啊， 我怕肥啊，咁辛苦先减到几磅。 系啊，老婆唔好咁啦，食餐饭唔惊啦。嗱，依家最多咁样啦，我佢去扒，你啊食沙律咯，好冇？ 你啊想啊，咁啊，好啦，去啦。 唉，快啲换衫啦。喂，老婆，老婆 啊！ 你叫我 做咩啊？你谂啲咩谂到入晒神咁样嘅？ 老公啊，我瘦咗5磅啊！ 我知道啊，你琴晚咪讲咗咯，你仲话诶，老公啊，好开心啊咁样噶。 唔系啊，我意思系咧，我今日又再瘦多五磅啊！ 咩吓？你今日又瘦咗五磅？ 系啊！ 有冇可能啊？冇理由噶，照计你就算食嗰啲减肥餐单，都冇可能一日轻五磅噶、啊，系咪睇错咗啊你？ 冇，我肯定，我今日比起琴日又瘦咗五磅。 咁又咁样谂，咁你唔系想减肥嘅咩？ 系啊系，不过突然之间轻得咁快，我都觉得有啲惊啫。 咁又系，老婆，诶，不如咁样啦，嗱、你咧唔好再食嗰啲咩减肥餐单啦，照正常咁样食嘢，咁睇下个体重会唔会再轻落去？ 我都系咁谂。 诶，冇事嘅，老婆，唔好担心啊，吓，唔好担心。婆呢？哇，咁夜㗎喎，唔入嚟瞓嘅。唉，睇下佢出去做乜嘢先。喂，老婆老婆，你做乜嘢呀？你做乜夜媽媽喺度食嘢呀？ 我唔知点解我肚饿。 吓、啊、喂喂，老婆啊，啲牛排未煮㗎，咁样血淋淋咁生食呀、啊、你。 我唔等得啦、啊、我真係好肚饿啊，我就嚟饿死啦，你明唔明啊？ 老婆啊， 张生，我同你太太做咗全身检查，佢冇嘢喎。 吓、啊， 我揾唔到任何需要担心嘅嘢，我谂你都唔需要太担心啦。 唔需要担心？咪医生，你知唔知啊？佢呢个礼拜佢足足轻咗30磅啊，30磅、啊！你唔觉得好唔正常嘅咩？ 虽然系，但系我真系验唔到啲乜嘢。不如咁啦，嗱，我开啲温和啲嘅开胃药佢，佢食咗之后咁啊，食翻多啲嘢。咁我磅数会重返呢？ 唉，唔使啦唔使啦。 点解呢？ 你知唔知佢而家最唔正常嘅系乜嘢呀？就係佢食量比之前大咗好多倍呀、啊。佢差唔多隔一阵就话肚饿，咁但係食咁多呢，佢仲系一日一日咁样瘦落去喎。你仲话开胃药俾佢，你觉得帮得到佢咩？老婆，老婆，我翻嚟啦，喺边啊？老婆，老婆，老婆做乜嘢啊？吓，你做咩喺度咬自己只手啊？流晒血啦，仲咬喂，唔好啊，老婆，停手啊， 唔 好咬啊！ 我要食嘢，我要食嘢，你唔好阻我，你唔好阻我， 老婆， 你唔好阻我。 嗰晚我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先将歇斯底里、完全失控嘅老婆送咗去医院。医生睇完佢之后，第一句就问我：， 哦，点解佢瘦成咁噶？ 喺两个星期之前，佢差唔多有130几磅，但系嗰晚我送佢去医院嘅时候，佢净系得翻60磅，轻咗成半。喺过去呢几个礼拜，佢几乎每一日都食够7-8餐，但系无论佢食几多嘢都好，佢嘅体重都系一路咁样轻落去。嗰晚我去 ICU 探佢，佢突然好激动咁样捉实我只手话：， 一定系嗰个阿伯，系嗰个阿伯，佢追走我，要我一路咁样瘦落去。老公啊，我求下你，你去揾佢啊，你帮佢，你帮我求佢，你求佢放过我啊，最多我向佢道歉啊，我赔钱啊，我唔想死啊！ 后来佢将嗰日喺街上面撞到个阿伯嘅情形讲晒俾我知，又将嗰个阿伯个样形容俾我听，叫我代佢同个阿伯道歉，希望放过佢。唉，听完佢讲之后，我真系唔知信唔信佢好啊。不过无论我信唔信都好，一啲都唔重要，因为嗰一晚佢终于都救唔翻。 帮佢办完所有身后事之后，我忍唔住去佢讲嘅嗰条街，想试下撞唔撞得翻嗰个阿伯。不过一直都冇收获，直至到有一日，我同一间士多嘅老板倾开偈，佢话俾我听：， 乜你有朋友见咗嗰个阿伯咩？咁就唔恭喜啦。听讲嗰个阿伯几年前喺个马路嗰度被车撞死咗，嗰个司机冇停低就走咗啦，警察一路都揾唔到嗰个人。后来听讲啲人耐唔耐会喺翻嗰条马路撞到呢个阿伯，佢哋话要揾替身，系真定假，我就唔知啦。 播放完畢，祝大家繼續今日開開心心，聽美年康恩李志嘉， 變開心啲，變開心啲， 開心啲， 變肥啲，變肥啲，就會好開心。 I love you。 OK， 聽日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让你。